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唔怕酷热天气警告，因为有听风骚，我系小张张。 周末时经历失而复得，真系有好多甩。我是幸运小瑞瑞，一阵间同大家娓娓道来我呢个经历。大家好， 早晨早晨，我是小羊羊，开心星期一应该笑到肺都啦。 好，听住咯， 嚟嚟嚟， 星期一咧，我有好多老友，有老王、老陈、老张。我寻日撞到老王，原来佢话俾我听，佢唔系姓王噶，你估老王姓咩啦？ 又系 I G 题嚟噶。 咪问你阿老王姓咩咯？ 关咩事噶？今次 关咩事噶？ 佢姓咩咯？ 一首歌之后翻嚟同大家 好，睇下老王到底佢唔系姓王，封姓咩咧？ 同头先你讲嗰啲咩嘢咩？ 老陈老王 老陈老王完全冇关系嘛？ 净系问老王佢原本姓咩？ 我谂都有一个信有一个姓，但系应该唔讲得嘅。 咁应该好有兴趣知喎， 系啊，系姓乜嘢咧？ 好啦， 我嗰个系讲到嘅， 呢个唔得嘅系咪？我谂到个出唔得嘅。 啊，我开始我哋三小时啊，风骚快活人。 I'm gonna feel the heat. 朱文丽嘅节目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啊，真系估极都估唔到， 去咗只歌， 好嘢， 一路 等 我去到。 我讲多次先，咁我有三个老友啦，其实嗰啲唔重要嘅，老王、老陈、老张。咁啊，老王咧，佢琴日话咁样听，我其实唔系姓王噶，我系姓乜嘅， 姓大肚王。 唔系，即系当然佢讲出嚟系有解释啦。咁因为话说咧，寻日咧去饮茶，隔篱台有啲细路仔唔识嘅，一路玩，我梗系加入啦，一齐互相比拼噶嘛。 佢哋嗰啲好难估。 系啊，因为我好中意同啲细路仔玩。 你自己都系细路仔嘛。 系啊，但系佢阿妈冇埋我张台嗰张单。 其实都系想咁啫， 你想 识佢阿 妈 系咪？ 真得啲仔咁开心， 张台夹到人哋一只虾饺啊！只是马老师会做 一路玩一路夹 都上 一路玩一路夹， 我陪你个仔玩咗成招啊！ 有冇真系将自己啲蒸笼咧 推落去你度？嗱，唔系我噶，调换咗人嚟张点心纸。 开果系 姓咩啊？ 咁佢阿老王话我唔系姓王嘅，其实咧我姓法嘅， 法老王 冇错啦。 点解啊？ 法老王啊！ 我知法，但系点解咁？ 就唔系一个姓咯， 系啊， 系咪？ 佢都话唔系一个姓嘅，其实都系一个兼名嚟嘅啫。 系啦， 唔紧要啦，冇乜所谓。系啊，我到我咯，系啊，冇错，唔系我唔系我唔系俾人打扰，系有个分享。 幸运女神 点样？嘅时候就系话，即系失而复得。我觉得希望，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真系一个 luck。咁其实话说一件事嘅就好简单嘅啫。咁我星期五晚咧，我就走去买嘢食。咁喺等外卖嘅期间嘅话咧，就因为要褪车，咁所以咧我就将我自己个银包。我咧擺咗喺我自己嗰、那個大腿上面嘅時候嘅話，因為會褪車咧，咁我要起身啊嘛，要過去隔離嗰個位嗰度咧，咁所以咧就銀包就跌咗啦。好啦，到我翻到屋企嘅時候，我先至發覺唔見咗，咁當然要兜翻出去啦，當然揾唔到啦。咁你當然啦，唔見咗銀包嘅話，大家有冇試過咁嘅情況？ 好驚有啊，係好驚，係 幾耐之前嘅事啊？ 我兩年前啊。在的士上面跌咗， 系咪 揾唔翻？ 揾唔翻啊嘛！ 打去 call 台唔知俾咗2000蚊， 哇！ 要留钱噶， 梗系要啦。 你要讲定啊！揾揾到都要帮你 make 个 announcement， 即系广告啊！全香港的士都会听到噶。咁我几钱啊？如果你想听到啊，2000蚊咯。 哇！ 咁想咩揾唔揾到？ 揾唔到， 即系2000就俾咗啦。 2000俾咗啦，个银包啊！我好中意个银包，长条型。自己买嘅送俾自己的新年礼物，几千蚊又跌埋。 除咗你鍾意之外咧，银包咧代表住好多你嘅个人嘅卡啦，同埋亦都代表住如果有啲不法之徒执咗咧，有个朋友唔见咗一个钟就唔见几万蚊。 哇！咁我又冇嘅， 系 系啦， 系啦。咁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嘅就系唔见咗嗰个银包嘅时候嗰个慌张啦。因为其实咧我真系冇乜呢方面嘅经验，但系我有啲朋友嘅好多，咁所以佢就话唔惊嘅，其实冇嘢嘅。但系对于我嚟讲嘅话，我唔会觉得好惊咯。 其实好。好攞攞亂， 冇錯，因為其實我所有嘅證件啊，我全部都喺曬裡面，包括我有回鄉證啦、ID 卡，你噏得出，我全部喺曬裡面。啲卡都唔緊要啦，即刻 cut 啫嘛。而家仲好啲嘅，打電話可以24小時嘅。咁你 cut 得到啲卡嘅話咧，其實至少有一半嘢你唔需要擔心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嚟啦，即係等於頭先阿 Michael 所講，全晚咧我瞓唔到覺，因為我就喺度諗緊嘅就係、是，究竟人哋一打開嘅時候嘅話，見到李麗陽，佢、會攞我嗰張卡嚟做 咩 咧？ 同埋嗰個咩人都緊。 系啊，佢会做啲乜嘢嗰阵，我真系唔知佢会唔会攞我啲卡，佢真系开个户口或者系点样啊？等等等，或者系呃人啊？等等等等，因为里面全部都系我啲私隐嚟噶嘛，系咪啊？我有晒佢啲卡 number 啊，有晒啲咁嘅嘢喺度啊！哇，就越谂就越多，哇，简直咧就唔知点算好。咁当然亦都有一个你必须要做嘅嘢嘅就系你要去报警，系啦，将佢 cut 晒所有嘅嘢。咁当然啦，搞完之后嘅话咧，夜晚黑咧已经差唔多12点钟啦。 哇，呢种心情真系 系本来系好开心嘅，因为就 本身去食嘢嘅， 本来就系买啲。外賣翻屋企嘅就大家就食飯嘅，咁點不知到最後尾嘅時候就搞到12点钟，咁點不知咧就一路諗嘅時候，但係好奇怪，夜晚喺度諗埋啲咁嘅胡思亂想嘅時候，整晚都冇瞓覺啦。咁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我同自己講：李麗蓉，你唔可以再咁樣，唔可以再沉迷喺呢件事裏面。 有冇刮住啲幾巴？ 有，我真係有，因為我話唔見咗都已經唔見咗啦，既成事實嘅嘢嘅話咧，一係你就好好地去等，究竟會唔會有人執得翻？一係嘅話咧，你就將所有嘅全部報失，全部再攞翻一次就算啦，就唔好喺呢一個咁嘅狀態裏面。咁我朝頭早星期六嘅話咧，我就都係行山。 我都自己講，我覺得有人會執得翻嘅，甚至乎嘅話就有人應該就會通知我嘅。點不知真係喺晏晝嘅時候嘅話，我哋公司嘅小白佢竟然咧就 WhatsApp 我，佢就話有人執到你一啲嘢，你係咪星期五晚嘅時候咧唔見咗啲嘢？我話係， 天大喜訊， 冇錯，佢係一個識嘅人，佢個老公執咗你嘅護眼， 所以邊個執到真 係好 緊要，太好， 冇錯，哇！我就真係全個人放輕鬆曬，我真係爭啲想喊，你知唔知啊？咁啊，最尾佢就俾咗個電話我，跟住我就打電話俾佢，就聯絡翻，好快就應該就大家喺翻，仲要喺附近度住，咁啊揸架車去，咁跟住咧就交收翻，就攞翻啦。喺呢度講，我要非常之多謝嘅就係 Ben 哥哥， 好人好事， 一毫子都冇唔見，以及嘅就係佢令到我咧少咗好多麻煩，因為其實咧啲卡嗰啲咧好快三四日嘅話，佢已經補翻俾你。問題係在於我裡面嘅所有證明文件，如果我要補領嘅話咧，我而家連預約都預約唔到。 你回鄉卡好麻煩， ID 卡好麻煩，我所有其他嘢都好麻煩，甚至乎嘅就係我哋電台嘅職員證我都唔見埋，所以你諗下幾大件事啊？係啊，咁我而家全部執得翻。 即係其實 Ben 哥哥係識阿小白嘅。 Ben 哥哥係佢個老婆，係啦，係剪轉咧就係識一個朋友，人哋識阿小白嘅。咁跟住就係阿小白佢幫我做一個中間嘅聯絡人，之後嘅話咧我就揾翻啦。跟住好開心嘅就我打電話去俾嗰個 Ben 哥哥嘅時候嘅話，跟住我就話你喺邊度執翻啊？竟然好得意，踢下踢下嘅話咧，我個銀包咧係喺路中間嘅位置，佢、反而因為咁樣嘅話，好可能就係因為咧，即係啲車會經過，所以咧就冇人會執到，係啦。咁跟住佢就話佢執翻嘅時候嘅話，佢一打開冇人發現，我一定要睇下究竟係邊個，就要睇你嘅 ID 卡啦。佢就話一睇到佢就咦李麗蕊，跟住第二句就係風騷快活人， 一睇哇一九四幾年， 嗰個唔係我， 嗰個係我 同名同姓。 你有冇俾翻五嚿水博酬啊 ，Ben 哥啊？ 我就同佢唔該曬，唔該曬，佢就得啦，咩都唔使講啦，佢就咁樣。 真係好好啊， 替你開心、 啊。我真係好開心， 我想講啊，執咗唔一定會俾翻當事人，因為我朋友上個星期我都要講，佢老公。去即係做生意嘅，佢要攞咗30,000元嘅 cash 擺咗銀包，佢跌咗之後都唔緊要啦。佢老婆咧係一個好鍥而不捨嘅人嘅，佢就逐家逐户嘅商店問人哋攞翻個 CCTV 可唔可以影翻門口？點知揾到個 CCTV 咧係影到佢老公跌咗個銀包出嚟之後，唔知10秒鐘之後就有個女士啦。拖住嗰啲買送車行過佢人包執咗， 哎呀！ 之後到而家都冇人 幫唔幫到啊？認唔認到個樣？ 認唔到，因為真係嗰啲 CCTV 嗰個像素太低啦。但係就見到有呢個人執咗個銀包，但係攞去報埋警都。警察都話你要揾條清啲，你咁樣幫唔到你，30,000多元冇曬啦。 有時呢啲咧就係一剎那。我記得嗰陣時我唔見個人包咧，嗰個過程係我擺咗的士啊。有時上的士咧，如果你冇帶一啲大嘅袋咧，你就咁手揸啦。其實呢個係好壞嘅習慣， 好危險。好啊，係咪先？我就係咁。係 啦，上咗的士， 少咁做， 就擺喺右邊，即、就、係、是、自己個位側邊啦。咁啊，諗啊，落車啦咁樣，俾完錢之後。冇，我净冇拎银包啊！但系落咗车，我已经记得啦。喂， 太迟啦，走咗之 前，佢就喺我眼前就走咗。但系我仲漏咗一样嘢，我应该 记 咗车牌，我连车牌都冇睇清楚，我净系喂，就冇咗个银包啦。嗰次就系咁冇咗银包，我到而家都觉得点解啊？你起码望到个车牌，你几意思？但系嗰一刻咧，系成个人。空咗啊！即刻喂，其实佢走咗。 但系我最开心嘅一点嘅就系，其实咧，我嗰一晚瞓唔到觉，原因系乜嘢？因为个银包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系非常珍贵，系因为系我走咗嗰个家姐，佢送俾我，所以我成日就喺度向上天度祈求，我就系话点样都好，里面所有嘅嘢嘅话唔见晒都唔紧要，俾翻银包我就得啦，俾翻银包我就得啦。 呢个真系好好 感情。 但我唔知点解，好似得到一啲咁样嘅回应嘅话，到最后尾嘅时候打电话俾佢嘅时候，佢就话可能因为系得到你。呢個回應嘅話，所以就係 恭喜恭喜 呢個， 好嘢， 好多謝大家，係啊，希望每一個朋友嘅話咧，都要係要咁樣啊嚇， 係啊，執咗銀包記住一定要俾翻當事人， 冇錯，因為唔見咗銀包嗰種慌張同埋嗰種麻煩咧，係啊， 同埋好似你話齋，除咗係證件啦、錢之外咧，嗰種感情牽絆係冇嘢可以代替，永遠揾唔翻一樣嘅銀包冇咗㗎啦， 我好開心啊！我而家即刻換咗另外銀包啊， 唔敢用， 因為我覺得冇錯，我覺得你辛苦啦。经历嗰啲咧， 嗰啲车啊，过咗次啊， 我见到有两条痕。希望佢有几度疗伤同埋唞下。 哎，冇事冇事。 但系你唔觉得呢件事令你更加开心咩？因为原来人间有情。 我会啊，所以我。 今日真係冇辦法，要用呢啲少少嘅時間同大家要分享一下。係啊，就係因為咁樣，真係要好多謝有一啲即係咁好嘅人咯。 同埋有時入邊嗰啲錢啊，即係對於可能對於你嚟講係好少錢，但係對於當事人可能真係嗰啲錢係救命嘅生活費嚟㗎。 冇錯啊，冇錯啊，冇錯。 所以真係希望大家真係要老不拾遺啊！ 千祈唔好執啊！ 人間有愛啊 ，Bingo 哥係我榜樣啊！ 係啊，你冇嘅， 我冇執過銀包啊，因為 我冇執過人。乜我唔係你榜樣咩？ 喂喂，好彩你冇撞到啲貪心精啊！貪心精如果執到咧，可能就唔知去咗邊嘅人包。好似頭先佢講嗰啲係嘛？行過執到，因為呢個都係一個人格嘅挑戰嚟。 我跌親銀包啦，跌親電話啦，都執唔翻。 係啊，我都試過，我之前有跌過，係啊，但係就好耐好耐之前啦。點樣都好嘅話，都希望大家就 係 人間有愛。 好，繼續好啊！ 多謝多謝。 好啦，今日十點半之後，我哋聽聽新聞報告，跟住翻嚟風騷發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十六号预定听朝九点三十一分升空，三个航天员分别是景海鹏、朱杨柱和桂海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工程新闻发言人林西强说，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有一百几个候选人进入复选，包括十一个港澳地区候选人。他说预计年底之前完成选拔工作，如果港澳地区候选人通过选拔，可以出年初进入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一般经过两年半的训练，通过考核之后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基本条件，但是具体执行飞行任务的时机要根据飞行任务总规划要求以及空间用项目进行情况统筹决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近期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经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之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说，中国载人航太工程办公室已经全面部署开展各项研制建设工作，包括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等飞行产品、新建发射场相关测试发射设施设备等。翻嚟本港，天文台日前宣布，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时候，如果气温普遍达到极端程度，即系至少摄氏35度，会透过流动应用程式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受到强台风马娃嘅下沉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未来几日会持续酷热，日间有机会去到极端程度，展望听日同埋后日，市区气温或者系34度以上，新界再高两三度。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个节目说，劳工处基于暑热指数发出的暑热警告未必完全反映个别工作环境的热压力，例如停机坪和没有冷气的中式厨房气温相当高。他建议当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极端提示的时候，劳工处直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长者安居协会资讯科技研发总监袁文光就说，当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极端提示，协会将会提示用户，如果长者有不适，可以按平安钟，是可以按动不平安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星期二和三市区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两三度。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28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39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55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18.5，跌7.5；腾讯控股320.2，跌2.2；盈富基金18.95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3.92跌8仙；阿里巴巴78.8升1.5；友邦保险76.75升2.5；比亚迪股份230.6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3.62升1.6；京东集团128.9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40.46，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1325点，升409点。港金报1815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09美元，卖出19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七咸道南啦，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有两宗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噶，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循道中学嘅慢线咧就封闭啊，受工程影响，经过小心。咁另外油麻地嘅金粟街都有道路工程啦，介乎炮台街至到渡船街嘅一段金粟街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对白唔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啊！ 马强， 梁家章， 李丽瑞、马小强，松松快活呀！ 今日咧睇到呢个新闻咧，谂起咧先生先生啦，因为咧就话马老师咧上次咧喺佢居住嘅附近啦，好似系嘛，咁、咧撞到一啲女士走埋先生先生啦，咁、啊从此有呢个故事啦。 你住边度啊？ 我唔方便讲。 喂，但我又想讲、啊，我上次经历咗啲嘢咧，我谂起阿马老师，因为咧我又行尖沙咀咧，有个中年女人操。普通話，佢又走埋嚟，先生先生，我就即刻豎起個角啦，我諗起，我唔會馬豎起個角，我就諗起阿馬老師，即係佢走埋，我就問什麼事，佢就問點樣搭車去荃灣啫，我就教佢。 但係嗱，呢個新聞都係咁樣，佢係從一啲問路開始嘅，所以你唔好以為佢第一句問路，問完路咧就冇事。係，咁咧係你講。 嗱，你繼續講埋先，因為我早上個禮拜咧，亦都係親眼經歷咗。我的朋友佢喺尖沙咀有个铺头开张、我就去啦、突然间有一个地铺，即系唔方便， 夜晚先开门嗰 啲，日头 又或者黄昏嘅时候要攞啲嘢出嚟 烧烧衣嗰啲，同埋成日有个花牌同喺度， 点解成日都要烧？ 成日啲人送花牌同喺门口嗰啲咁样， 咁就有个人真系走埋嚟。佢話咧，又係粗普通話嘅，又係聲生聲生，聲生咁佢就話咧， 幾多女士啊？ 佢係啊，佢冇現金， 哦， 可唔可以幫我碌八達通，俾翻啲現金佢？ 咁唔得啦， 係啊， 唔得， 咁唔得啦， 唔得啦，梗係唔得啦，我都覺得係， 佢個頭寫羊骨啦， 係點解嘅？ 真頭咯，佢個 樣，人哋真係正常問路啊！ 呢一個喺新聞嗰個咧就係咁啦，聲生聲生啦嚇，跟住就問路，咁你冇嘢啦，係咪先？嗱，呢個人自己喺網上寫翻出嚟嘅，真人真事嚟嘅。 問邊度不能街啊？ 唔緊要，問完路，問完路之後咧，佢以為幫咗人啦，冇事啦。点知有两个女士啊，嗱，两个女士埋嚟就先生先生，请问怎么去边度啦？问完之后就话可唔可以请我食饭啊？咁样，咁咧，收尾佢就嗱，即系咁啊，每一个人有个机制嘅，有个防卫机制。你问我路，我会答你。跟住你再嚟其他问嘢咧，你就即刻会。咦咩料呢咁样。咁呢一个人写返呢佢就佢即刻有个叫做警觉性啦。就哦好啊咁样先好咗先。然之后呢就开始搵手机影佢哎帮佢影拍个照啦咁样。咁话嗰两个女性呢即刻好驚咁走咗去啦。嗱佢冇话呢个女性一定系坏人啊。佢只系话佢叫佢请食饭。然之后佢自己感觉有啲唔对路，就话我影同佢影相，影佢嘅样，咁佢摆埋出嚟啲相咧，就系侧面啊，啱啱拧转头走啊嗰啲相嚟嘅咁样。咁你觉得佢哋算唔算？嗱，亦都有啲人即刻佢摆喺讨论区就话，系啊，呢叫请食饭党啊，请食饭。 有 喂，有啲人咁样嘅咩？ 有 啲可能系贪食，即系嗰啲叫咩啊？美人计咧，运用者美食咧。就去呃餐飯食 美人計呢樣嘢咧，就真係見仁見智嘅。你 馬老師呢啲 嘅， 應該冇人遇得多嘅。係 啦，不如識途老馬， 不如分享下識途老馬。 警訊之後， 想點你會見重現？ 我想問，喂，你會唔會請啊？我想問， 梗係唔會啦，傻嘅。 即係咩？如果對方係好靚嘅。是你心入杯的杯茶嚟嘅， 我都系咁谂。 我觉得马老师觉得识个朋友都冇所谓嘅。 就算佢后后生生，你请佢饮杯嘢或者你请佢食餐饭嘅话咧，有 下 货啦。最紧要嘅就系马爷开心。 马爷一定会咁，马爷一定会咁。去一啲最平嘅茶餐廳，跟住食完 啦， 我出嚟打個電話，跟住就撇嗰啲， 整個套餐係咪啊？六十零蚊咁樣咪 OK 咯？ 我以為咩套餐？ 我知你諗緊啊！ 六十零蚊個套餐用咩食啊？ 但係要加錢嘅，唔係嘅。我有聽過嘅就係類似呢啲咁樣嘅，咁但係就唔係喺香港。咁話請食飯檔嘅話係點樣咧？其實有時咧喺啲餐廳嘅門口嘅話咧，就會有呢啲咁樣嘅靚女，好靚啊，化曬妝啊，著到低胸啊咁樣，咁跟住。咧佢就会同啲入去帮衬嘅男仔，就同佢讲嘅就系话，唔系话请食饭，系同你夹台，即系同一张台，一张台里面嘅话咧，大家可能系四个人嘅，咁佢有两个男仔，有两个女仔，就入去一齐食嘢咯，食嘅，咁啊佢叫啲好贵嘅嘢，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差唔多时候啦，食完之后咧，嗰两个女仔分别就会去厕所。 就要去補裝，跟住就不願意就走咗啦。咁到最後尾嘅時候張單理埋咯。但至少佢就係你嗰餐飯嘅話，有兩個不知名嘅女，兩個靚女陪咗你食咗餐飯咁樣。 咁人工都要俾翻人嘅， 都係三個字嘅，係啦，咁要俾翻係咪一餐飯啫咁樣，都係三個字咯。 帶唔帶病？ 陪食飯。 喂，我都冇，我都唔關我事。 只是馬老師講啦， 我睇 嘅 時候先覺得係你。 实中，如果你实中， 系咩？好过我都 OK 啊！ 我真系唔会中呢啲嘅，点 解 咧？即系所有咩美人计嗰啲咧，我真系唔会中。 唔系美人计会中，不过唔会攞钱啫，系咪咧？ 定系你嗰啲唔够美人啊？搵你嗰啲？ 唔系，真系呢啲咧，好危险嘅，因为响国内一段时间啦，所有呢啲嘢咧，我都 好小心嘅， 好小心。譬如话酒店有人真系有人敲门嘅，曾经。有一個時間啊，好耐好耐噶啦，咁我都唔開門，我喺個窿嗰度裝啊， 咁肉酸唔開啊！ 我咪意思嘅就係美人計係咪真唔夠美人啊？ 係賺啲啦， 係咯， 叫第二個嚟， 有時真係好難講。叫第二個嚟，我就嗌出去嘅就係。 喂，人哋講到啦，以前 啊， 有啲都市陷阱咧都唔好啊。例如你借個電話打咧都唔好，因為你個電話過咗佢手咧，你唔知佢撳咗啲咩落去。即系咁样，可能用你嘅电话喺网上买嘢又唔定啊咩？吓， 一个电话可以 打个电话咁快？ 系啊，有啲快。 即系电子手，电子手，就唔系电子手， 又即系咁啊 ！Michael 大佬，嗱，我读书嘅时候咧，有时打即系个电话咧唔记得插电咧， 哇！电子手，江湖传闻电子手， 你问下 K K Sir 有冇呢啲？ 唔系，但我想，我真系想讲咧，因为我打嘅时候咧，我试过即系电话冇。我即系喺条街度问人借打电话嘅， 借唔借到？ 你咁嘅样实借俾你啦， 唔系就因为我高高大大咧，啲人以为我真系，喂，一阵俾咗个电话你，你跑走咗咁点啊？ 系噶， 唔够你跑， 唔够你走噶。 咁最屘就冇人借俾你。 有啲人即系可能要问三次，头两次都冇人借，最后第三个有人借咁样咯。 有个办法嘅，嗱，你揸住你揿电话号码啦， 捉住我手啊嘛。 咁啊，用嗰啲叫扩音器咁啊讲咯，即系唔好过你手咯。如果你真系惊嘅话， 真系惨啊！嗬，其实大家有时你咪帮人，你都有去谂嘅。究竟其实佢系吓利用我嘅同情心啊，定系啲咩嘢咧？咁嗰啲真系唔好咁。 喂， 讲伤心嘅 警觉性咧，我琴日睇咗个新闻，我觉得好好笑。我唔知系近排定系几时咧。话说咧，喺内地咧有个嗰啲送外卖嗰啲外卖仔啦，外卖嘅服务员啦，咁咧送到去一个门口嘅时候咧，佢收个 tips， 佢收。110元，之后咧佢就即刻报警，点解咧？因为咧110喺内地系110，佢就以为死啦，对方系咪俾紧一个暗示我咧？ 唔识叫我报警。 报咗警之后咧，成班警察围住嗰个门口啦，点知敲门开门之后，吓冇事啊，发生咩事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呢一个咧就想系啦，网民就系谂多咗嗱，但系我又好欣赏呢一个外卖服务员咧，佢嗰种警觉性，即系我宁愿你。嗰啲叫咩啊？錯有錯著，都好過你如果真係 錯過 咗， 就向你求救嘅呢一個時刻。哦， 但係呢個我覺得真係值得。 知唔知佢食幾多錢啊？都幾多喎！如果俾成百幾蚊， 點解無啦啦俾110元嘅貼士 咧？又係喎， 嗱，點解你唔俾100元，你要110元咧？佢就諗啦，110一定係有啲 其實 係 喎， 係啊，我又幾佩服佢喎。但最后系 最后咧，真系冇事， 就冇事。但系我嗰张相系啲警察喺佢门口度围住咗嘅， 特警啊，高高高， 喺边噶？我放低手出嚟，好嘛好嘛， 食完外卖之后放咗出 嚟，你已经被重重包围啦，好嘛好嘛。 万事有商量。 我想问，如果系你，你会点啊？即系你真系，如果你系外卖仔，你会点啊？ 我有机会我都会， 我都 系 啊。 你会点啊？你会报警 啊？ 因為學即係頭先講，即係我寧願我係報錯警，都好過我係 miss 咗一個救人嘅機會。 但有辦法，因為咧就我會再撳多一次鐘，咁我開門，咁我就問佢嘢啊，唔好意思，我咪借洗手間啊，或者就算佢唔借啦嚇，就算唔借，我都可以喺呢個機會望清楚入邊有冇啲奇怪嘢。 嗱，反而我會咁，我會報警，我會同警察講呢個情況，咁睇下警察決定，你覺得係真定假？你負責翻啦，你負責翻啦，已經報咗警噶啦， 關我事啊！ 嗱，你做。 你个膊头咩 number？ 我叫蛇膊， 蛇膊。 我冇 number， 我只有两个中文字，就系蛇膊。 A A 字 ，A 字八 ，A A A A 蛇。好，早晨早晨，29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64%，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am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Now don't you worry about my boyfriend, the boy whose name is Vitorino. I don't want him, couldn't stand him, he was no good, so I... Now, come on,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He was out of town, and his two friends were so fine.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I am not trying to seduce you.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Da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网上情，人生的三个错觉。人生有好多错觉的，例如说你成日觉得你买完那只股票它就会升，又或者你等那间屋的价跌就买了，怎知等极都不跌。又例如你以为那个对你好差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仲爱你等等等等。世界上得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但是依然热爱生活。人需要认清人生的这个错觉，认清先能放下，放下先能轻盈。以下的三大错觉，第一就是你以为认识的人是不是越多越好呢？有人说识人梗是好过识字呢，于是大家都忙住认识更多人去扩阔自己的交际圈。讲就是这样讲的，不过有时候认识的人太多，导致自己没有精力去培养感情，反而识了好大班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呢就得好少。没错，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叻的人，很有钱的人，但你认识他们跟你有没有关系呢？不是认识的人越多得到的帮助就越多，这种只是一个错觉。浪费太多时间在社交方面是没有意义的，现代人讲究有效的社交，有时候聊聊天都无所谓，但如果你以为他一定会帮你手，那这个只是一个错觉。另外在感情世界里面，我们经常安慰自己，咦，点解佢唔回我消息嘅？哦，佢攰啫，我佢开紧会啫，佢忙紧啫。其实你最清楚，呢个朋友唔可能八个钟头都咁忙咁攰，佢唔理你，只系真系唔想理你啫。 所以有阵时人哋唔回信息，等于代替咗唔好烦啦，唔好讲啦。我唔想答你，我唔同意你。佢只系唔想太白讲出嚟，希望为你留点尊严。第三个错觉，人生最大嘅错觉系以为仲有好多时间，来日方长。有个朋友有一次去医院识咗位医生，佢帮佢做一啲嘅骨科嘅手术，大家成为朋友。隔咗一年啦，个医生经常提佢：，喂，要再嚟啦，因为你脚里边咧有眼钉要帮你攞翻。佢话迟啲先啦，迟啲先。点知后来呢个医生自己离世走咗啦。一拖成为好朋友嘅永别，人生最大嘅错觉就系以为来日方长，最后先发觉世事本来无常。人生好似好长，七十几八十年，但系除晒所有工作、翻工、娱乐、人际相处之后，真正自己支配嘅又有几多呢？人最应该拥有嘅就系对时间嘅敬畏感，多啲花时间喺重要嘅人、身边嘅父母、爱人、小朋友身上，唔好花啲冇意义嘅人身上。 再见旧友。 翻嚟咧，话已经系去到咧10:58噶啦噃，好啦，咁啊，当然咧，同大家都要讲讲嘅就系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仍然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好啦，一阵间我估估下我估文有咩搞？ 你估下， 唔系 法老王啊， 唔系法老王 嘅，好心你哋啦，真系 好幼稚嘅真系。 今日讲数字， 数字 系啦，即系数字喺中国文化系咩意思咧？有边啲系吉利嘅数字？ 八字咯，九字咯，系啊， 吉利嘅嘢， 十咯，系啊，但有啲系唔吉利噶嘛，四咯。 有啲咧，你有冇去过啊？系冇咗四楼噶， 嗯，十四楼有冇嘅？ 十四楼都冇噶， 三都冇嘅， 系啊，不长啊嘛， 系啊，不长嘅、嗯。不过咧，我依家讲紧系中国古代，我哋阵间就一齐穿越时空，翻翻去春秋战国， 佢最中意嘅地方，同埋最中意嘅一个时代， 冇错啦。 我觉得你好中意穿越春秋战国，点解嘅？ 诶，中意咯， 因为讲真系好型噶， 系啊， 咁啊系嘅，七国咁乱啊嘛， 冇错，我 最 中 意 啊， 就系咁噶啦，系咪？好啦，咁当然仲有我哋淑女关注组啦，咁啊 又嚟啦。 上个礼拜咧就已经阿马家姐咧就放咗一个礼拜假，就冇度佢个腰围嘅。咁啊，究竟咧即系今个礼拜嘅话肥咗定瘦咗咧？ 马家姐个肚腩 一定有进步， 是啊、 你唔使慌， 系 阔咗个进步， 你唔使慌会有进步，咁即系退步咯。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意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逢騷快活人，估下估下學古文。 早晨啊，馬老師。 乖啦，早晨。 早晨啊！ 我唔知点解今个星期咧，好似好耐冇上堂。 我都觉得你系啊，我都 好 耐冇见你咁样 咯， 系 啊，挂住大家。 嗰啲须长咗，系啊，剪下去咧你。你头发短咗，同埋白咗。 剪下头发咯， 系啊， 我担 心你啊，系啊。 马救命啊！ 未啊，冇啊，关心你啫，关心你都俾人闹。 马老师系咁噶，马老师好敏感噶。 系啊，我都觉得系。 偏口庆啊， 佢成日觉得我哋别有用心。 你记得呢四个字？ 我真系记得啦，系啊，其实你应该揾一堂教别有用心 啊。好啦，下一堂教别有用心，记住先， 加个心字咯。 系啊， 系今日讲数字啊， 我有三个心啊。 喂，你如果中意倾偈出嚟。 我哋唔系倾偈， 我哋讨论紧课堂内容啊！ 我哋同你真系普通， 你又反白 噶？我系啊，因为你成日无端端都要针对我， 我都感受到啊，马老师， 你觉唔觉得啊，杨洋？ 我感受到啊， 系咯。我同學都 feel 到啊， 但好彩有你喺度啫， 系啊， 因为佢就系会针对你，佢就唔针对我啦。 我都觉得系，你咪想佢针对 你做咗我师弟啊？ 我 贱 你师弟啊嘛， 全部记埋呢啲无无谓谓嘅嘢。 梗啦，咪咁点？我脑系装呢啲咩嘢啦？ 好，今日讲数字， 哇 ，numbers 啊 ，numbers， 响你哋感觉咧，中国古代啊，而家我哋一齐翻返去春秋战国先。 系啊，飞跃啦，我哋 系啊，穿越啊，有咩数字你觉得系幸运？ 八 九长长久久十十全十美 六六无穷 系 啊六六大顺 六六无穷诶睇先啦八诶八就八 由一数起先啦 由 一都系啊一柱擎天咁样 细一 系啊 一柱擎天好重要 一柱擎天好重要 我哋而家系春秋战国啊。 唔重要啊，擎天 系，因为一柱擎天所 以，以前系大酒楼嚟。有冇听过擎天大酒楼啊？ 擎 天啊， 擎天，擎天大酒， 系 擎天大酒， 咁 咁 你 望我 无聊， 食饱个肚好紧要噶，民以食为天啊嘛， 系啊，民以食为天咯。 O K， 所以擎天 二 啊，鸭仔五，容易。容易 成雙成對， 係 都 OK 啊，都可以咁講。 但二咧，中國咧古代咧，佢唔係好重要，冇乜人提嘅呢個數字，係啦。咁三咧，你哋覺得點？ 三三萬萬咯， 三啊， 三啊嘛， 系啊， 你取其谐音啊嘛，好多时候我哋都系谐音嘅啫嘛，系啊， 啱啱啊三， 三猛，好少觉得三系好重要喺古代系，同战国有冇关系噶？ 你唔使瞪大对眼，你一系瞪大对眼，一系反白眼。你有冇正常眼？ 大细路长只眼真系大大粒噶， 系啊， 唔系近视眼 系咯。 佢直径 有针对佢只眼， 佢直径有一 cm。 我猜 过 你啊， 好懵喎！ 個眼核個眼核好大啊，我都覺得我自己 係啊，係啊，驚望。 唔好講我啦，佢繼續講啦。 四 四 咧， 梗唔好啦，死死聲啊嘛。 四唔好嘅， 係啊，大家嚟試。 嗯，繼續嗱，我唔講住五咧。五系好定 五 啊？ 五世其昌咯，五代同堂 咯，系啊， 我觉得系 O K 嘅。 嗯 ，O K， 六头先讲咗啦， 六六穷啊嘛， 六六 大 顺啊。咁七咧？ 七啊，七就喺外国应该系好嘅，因为系 Lucky Seven。 哦， 系啦，但系我中国嘅话我好少听。 你望下佢 七 个样啊嘛？ 唔系， 唔系，唔系，你讲乜嘢啊？ 马先针对我啦，唔系都有嘅，中国传统节都系七七夕啊，七仙女。啊！ 你净系谂仙女嘅啫，有冇七有冇七公子啊？ 系啊，七 公主 啊， 系啊， 系啊，唔好少，好中意听。 系八咧？ 诶，咪先，但系我觉得七字嘅位好多时候，你都会觉得咩七合五义啊，啲英雄啊， 聽過 啊 七合 多数都系七 吓、啊、七合五义，你冇听过 啊？ 有 七合 五 義都系嗰啲英雄 民间故事、啊， 民 间 故事咯，咁咯、 啊。五义啊， 好， 啊、 五个五个八就一定系好啦，发达 发发啊嘛， 发发 九咧， 发发有我哋嘅 fans 系啊， 好嘢 啊 呢个系啦， 梗 系 好嘢。 九就长长久久， 天长 天长地久，嗯。 十咧， 十全十美。 零咧。 零从零开始， 循环 嗱零咧系中国古代咧好少讲嘅，即系个零字， 因为佢哋冇呢个概念。 系啊系啊，冇呢个概念。咁十 所以冇 digital 咯， 咩图啊 ？digital 咩图？ 咁不过一幅图，即系零一零一 digital。 我而家所有嘢都系咁样。 系啊，零一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好，而家先讲翻，其实喺中国古代咧，好多数字都系好嘅，代表好嘅，好少话唔好嘅。 系咪成日都系取个谐音噶？ 都系嘅。咁另外咧，譬如有冇听过九五至尊啊？ 有。 九五至尊代表 皇帝。 系啦，咁即系话咧，九同五呢个数字咧，其实都系好嘅。 五唔好噶。 点解啊？ 因为我听人哋讲啊。二五兩個數字嘅話咧，必選主啊！所以若果你話咧，你嗰啲譬如啊，你嗰個車牌啊、電話號碼咧，千祈唔好有呢兩個字夾得太多。 唔可以有個五字啊？ 二同埋五。 咁我 我有冇聽？你有冇聽過？係 啊，唔可以連埋一齊。係 啊，唔可以連埋。 咁但係啊，細路長 啊， 而家我哋春秋戰國啊。 啊哈！咁又點啊？ 嗰陣時冇人冇車㗎， 所以冇事啊。 所以就係九五之尊咯。 有冇車牌？ 係。 但係你有25號出世啊嘛？或者你喺二号出世，或者你五号出世嘛，或者你五月二号出世嘛，大家利是啊，你系咪啊？我乱噏啫， 我 先其实有咩好惊啊？ 你五尺二咁点啊？ 所以好邪咯， 好惊啊！ 好邪啊！你真 原来二同五可以摆埋一齐， 我冇 系二同五， 唔好摆埋一齐，二五必选主， 冇 错 啦，系咁其实九咧系一个好好嘅数字咧，系啊，因为九咧其实喺八卦里边咧，佢代表乾卦，所以咧九系 即系 易 经里面， 冇错啦。咁同埋咧，九系代表皇帝嘅，因为以前佢有件龙袍嘅， 系啊， 有 九 条龙，冇错啦， 听过九条龙。 佢嗰条龙有几多只爪啊？ 哇， 四只爪，四只爪，四只， 五只爪， 五只爪， 所以九 爪金 龙， 冇错啦。所以咧，嗱，同埋呢个九条龙、五只爪嘅龙咧，唔系普通嗰啲大臣着得嘅，皇帝先着得嘅。 咁大臣嗰啲有四只脚，四只爪， 系啊，四只啊， 真系噶， 系啊，同埋可能八条龙啊、七条龙啊、两条龙啊咁样嘅，即系九同五呢一个咧系 皇帝先有， 所以先叫九五战至尊， 冇错啦。同埋五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嘅数字嚟嘅，五福临门啊，五世其昌。 我仲有，仲有，仲有，我知道，找住，找住， 揦住，揦住啊， 唔系找住，找住咩 ？OK， 咁我又俾一个你估。五毒有冇听过啊？ 有 五毒冇啊？ 近近端午节咧，好多嗰啲毒虫啊浮晒出嚟嘅。五毒咧，其实唔好嘢啦。 梗系啦， 但系其实对 边五毒？ 我系边五毒？你讲 蛇毒有冇？ 心毒、口毒。 好毒， 好毒啊！ 人毒， 人毒，心不毒。五毒系真系讲 昆虫嗰啲毒， 唔冇错，边五种啊？ 蜈蚣， 蜈蚣我都觉得毒啊，蜈蚣系超毒啊， 蝎子 啱， 蜘蛛 啱。 蜘蛛都毒，蜘蛛 系啊，蜘蛛好毒噶。 哦， 蜘蛛精嗰啲好毒啊！ 蜘蛛精未必毒噶喎。 我中意 你中意嗰啲蜘蛛精，马老师好多啊，马老师应该 系。仲有咧，有边两样？ 咩毒啊？ 首先 喺泥里面度爬出嚟噶。 系啊， 全部都 系蜘蛛啊，佢爬出嚟噶啦。 蝎子、蜘蛛、蛇啊， 我哋见唔见噶？ 见 蛇毒蛇 系蛇，仲有一样， 仲有咩一样？诶，俾啲贴纸我哋啊！ 都是那些滑滑滑嗰啲嘢嚟噶啦， 有冇爪噶？有冇爪？冇爪，你唔知系嘛？有爪嘅，有爪嘅。诶，咩几毒啊？ 壁虎 哦，壁虎， 跳墙 嗰度 就癞蛤蟆，即系呢几种。别其实五毒咧有讲， 壁虎系益虫嚟噶，老师 系咯，会食蚊噶， 系啊。 蝎、蜘蛛、壁虎同埋癞蛤蟆 就为之五毒啦。 五毒啦，中国嗰阵时，但系咧。点解咧？佢哋将呢个五毒咧收落个肚兜度，俾啲小朋友着嘅咧 ？Pitcher，Pitcher， 因为当嗰啲五毒见到佢嘅时候，我就唔会咬佢。 系啦， 啊，真聪明， 哦、 有几啊？ 系唔 识啊？问啊，杨洋咧，佢识唔识啊？ 佢识啊？ 我唔识，我唔知。 佢单眼我就识噶啦， 嗱呢个真系系 嗰啲 B B 仔咧，即系。春秋戰國咧，可能叫佢做蘇蝦仔，就俾個肚兜佢，就受咗個誤毒嘅，係啦。咁意思都係好似阿楊楊講，哇！啲嗰啲蛇見到咧，喂，自己有嚟，我 就 唔 咬啦， 係啊，唔咬嗰啲小朋友啦。咁就係咁啦。嗰啲肚兜咧，淨係貨 B B 嘅啫， 大人唔得嘅， 大人 即係大咗之後就冇用噶啦，係嘛？咁啊，哇！咁啊，照咬咯，即係大咗之後咬佢就唔會死。 或者大咗你唔会埋到我身，系嘛？你一埋我 大咗 你 肚兜系嗰啲少女先着嘅啫。 咁咪系咯？咁点解我女仔唔可以有一个咁嘅五毒肚兜啊？我觉得我会买 买翻个。 你好毒啊！你真系唔想唔想人哋掂你啊？ 唔系，如果系嗰啲衰人嘅话，佢埋身嘅时候咧，佢会觉得佢就 咬你 好毒啊！ 自己人咁样。讲啊，听你讲埋啲咩嘢咯？ 系咁五毒咧，其实就系相对嚟讲咧，就系保护嗰啲苏虾仔嘅，系啦。咁大家 反而五毒系保护啲苏虾仔， 系啊，因为画咗个公仔喺度咧， 咁就得噶啦。当系好似嗰啲咩符咒啊咁样， 顶住系啦。咁其实咧有两个数字咧，我哋走埋一齐咧就一定唔好嘅， 一定唔好。 就是三同四啦， 哦，唔三唔四咯， 系啦，点解啊？ 九死一生 嗰 啲咯， 唔三唔四又几好啊？ 唔三唔四， 喂，你个人真系唔三唔四，你讲埋啲嘢唔三唔四， 哦，但系我有我， 但 系 我 好五同六，我唔三唔四， 但 系 有时 我 自己觉得做节目，我都要讲嘢唔三唔四咁先开心噶。 系啊，即系每一样嘢嗬， 你 好到位嘅，咁样 你太正经就唔得噶啦。 嗱，呢个真系两面刀啦，即系又好似伤人，又好似保护自己咁。仲有三同四，仲有一样唔好嘅咧，就叫做说三道四，是非啊， 咁啊真系唔系咁好嘅。 有几啊？我觉得唔讲是非会死嘅。 你讲，你交一个是非出嚟，唔系造句，你讲事实一个是非。 既然系是非嘅话咧，系唔可以公开。讲嘅，公开讲嗰啲唔系叫是非，嗰啲叫事实。 讲个事实， 唔系，但我觉得是非一定要匿埋嚟讲，嗰啲是非系咪先？ 但系 我知 认同， 系啊，一定喺，仲要喺人哋背后讲嘅， 冇错， 嘅位置系是非。 重要咧， 我唔可以有人公开咁样讲，有公开咁讲嘅话咧，嗰啲就系事实。你系咪 只可以 阵间 马老 师嘅事实？ 去屙住猪嘅时候，我哋可以讨论马老师。 系啦， 只可以咁嘅啫。 咁就为之系是非啦。 冇错啦， 啱唔啱先？啱唔啱先？ 杨洋说三道四，你试下举例。 举例 啊！ 我举唔到，唔好意思嘛，因为我个人 你冇得 好少讲人是非，我系唔讲人是非嘅。 我要你一举成名， 我只会一柱擎天嘅啫。我 要你一举成名， 但我唔会说三道四，因为我个人有十全十美啦。 OK，OK， 系咪衰咧？俾位佢入 咪咯。 咁三点解啊？古代 三就 生生不息，三三三不尽。六六无穷啊嘛！ 三个数字咧，其实有啲 我知，天上人 天地人， 天地人， 天地人， 系 啦， 天地人， 天地人， 系啊，因为三画啊嘛， 系啊， 其实系易经里面嘅一啲卦嚟噶嘛。 咁其实三同四本身都系好嘅， 哦， 代表好嘅嘢。 摆埋点解唔好啊？ 就话唔好嘅衫系咪唔好啊？ 唔好嘅衫，唔好嘅衫咪着裤咯。 唔好嘅衫。 但是我投 掉你信到我嘴都是有鞋钉。 不要我要 on air。我要 off 机。我好担心而家。 不用担心不用啊。 为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 不好呢 是啊。 不是其实衫呢是代表好的。即係等於啊，好好乖仔喎、啊，呢、這個唔好嘅乖仔咁係咪即係負啊？負正得負， 哦、 就係咁樣樣啦、嗯。所以説三道四咧，又喺度自尋自尋講人哋啲壞話，講人啲是非、 嗯、 啊！你記住唔好講是非咯喎， 唔講噶。唔讲真系唔讲，系啊，冇有咩喺冇先面前直接， 唔好少啲，直接喺你面前，直斥其非， 马老师， 直斥其非， 好，你讲，你讲， 马老师，你实在太过用心教学啦，我就好后悔点解我咁迟先 join 你嘅。学古文啊， 咁你咪俾咗啲钱佢啦，系咪先？上两堂好冇，够唔够 ？Lesson 连堂，好， 好， 仲有咩数字咧？我睇下先啦。 如果你冇嘅话，我要休息一下嘅，仲有吗？ 不如俾我佢俾啲时间去三到四啊，今日 系啊， 唔系啊，因为我啲课程今日乱咗啊，有啲有啲， 但系我好开心，我专解到咩叫九五之尊啊， 系吓你出之而家 我 知 唔知啊？唔系即系点解九同五系代表皇帝咯？ 哦， 嗱，仲有一样嘢咧，三咧其实真系好嘅，亦都系代表多嘅意思啊。 嗯， 系啊， 点解三？哦，小三多咗一个， 好多小三。 有冇听过三生有幸啊？ 三生有啊， 系 点解系三生啊？哦， 前世、 今 世、 后 世、 后世。 咁三咧其实都有好多嘅意思喎。 啊， 嗯， 三个木系咩字啊？ 三个木，精咩三个木啊？哦哦哦，森 森林个 森林个 森林个森，即系代表哇，好多树 系，好多嘢三， 三个水 庙， 嗯，系代表乜嘢啊？ 好多水海， 好多钱， 好多水， 咁点啫？ 三个日咧， 多未必有 三个日 精， 三个日咩啊？ 精咯，眼睛精 咩啊？ 好似好多好多精咯，系好多好多好靓嘅眼睛咯，好似系 或者水晶咯， 小长长只眼咁样。 你唔使带我，千祈唔好，千祈唔好，你带我冇好嘢。 做咩事，小长长？我哋几时变到关系咁差噶 ？O K， 今日别有用心。 系啊，佢真系坏啊！ 三个火， 系啊，三个火系咩？ 焰 代表咩？ 好好热，好多火。 唔啱啦， 呢个咪唔好咯， 系咩？ 你而家夏天呢 仲咁多， 系咪啊？三十几度， 嗱你懒叻啊，识咁多字啊， 再嚟 三个直不甩个直字系咩字啊？ 竹促 柱立个柱， 柱 直直不甩 系啊， 直 咯， 直咯， 君啊， 代表咩？ 代表咪一柱擎天咯， 个人好直， 好直，好正直，唔说三道四嘅，直不甩咁样， 你系咪中意咁？好直咯， 系咪啊？ 好诚实。 代表 速， 代表多山， 多山， 多山。 哦，三个字就代表好多山。 系啦， 仲有噶，我记得。 我你讲， 有三只马，我记得，但我唔记得咗咩。 三个金系咩？ 三个 金， 边 个金啊？边个金啊？ 金金银珠， 金 银珠个金，哦系啊， 阴 阴 或者金， 代表咩啊？ 多金咯，多钱，有钱仔， 金多财多。 哇，我想要呢个。 有我有一个朋友系成个呢啲嘅话， 呢 啲字噶， 系 啊， 个报斗名啊，喂，三只 系啊， 三只牛，三只羊都有 嘅，有啊，听过啊， 三只羊都有嘅， 有啊，系但系唔识读嘅， 系啊， 系啊， 系咪有边读边啊？咁你知唔知佢点读啊？ 我 三只牛系读咩啊？咬咬咬，羊就系羊， 要读三个人， 因为真系羊成三， 三个人呢 人人人 系啊，系咩？ 人 唔识我真系三个人， 系哦，中字 啱啦，简不字啊， 简不字， 中 啊， 即系好多人嘅咩意思？ 中系啦，佢呢个简不字，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呢个唔错，系啦。 好，今日要多谢晒嘅就系啊，我哋阿马老师， 马老师第一次好似咁多咁博大精深嘅知识啊，平时好多好多不三不四嘅嘢噶嘛， 但系好多字佢都唔识读。 多谢马老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民政厅达成协议，共同推进粤港两地养老服务的交流合作，并且签署合作备忘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资源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市民身上，希望为市民建设一个宜居的香港，期望社福界继续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共同为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出一分力，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贴心到位的社福服务。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说，社福界是推动纾解民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希望业界发挥优势，增进市民福祉。广华医院话，重建计划第一期新大楼已经完工，新急症室将会在今个星期三上午7:30起启用，为病人提供24小时急症服务。入口将会由现在的窝打路道搬到去碧街。新急症室的面积较现时增加近2.6倍，并且增设急症科的病房、感染控制隔离区域，同埋提供24小时电脑断层扫描服务等。医院行政总监邓锦成表示，现时每日急症室有大约300人次求诊，新急症室的空间同埋设施进一步完善，有助理顺病人诊症的流程。又话新急症室投入服务之后，诊症室的数目增加，再配合新增的急症科病房，将会有助改善病人轮候的情况。另外，新急症室引入急症室电子系统和住院病人药物处方系统，并且已经在4月下旬在现有急症室试用。本港四月楼价指数连升4个月，虽然创7个月新高，但是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54.2，按月升0.54%，升幅较三月放缓大约1%。按年比较，楼价指数仍然跌8%。楼价指数已经由去年12月低位反弹大约5.8%。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指数按月升0.5%，按年仍然跌超过8%；大型单位楼价指数按月升1.3%，按年跌大约0.1%。至于租金指数就连升3个月，是去年9月以来最高。政府下午公布今年第二期消费券计划的详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下午3:15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和财经事务及副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国民亦都会出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星期二和三市区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2-3度。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74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5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0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17.6，跌8.4；腾讯控股316.8，跌5.6；盈富基金18.88，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63.54，跌咗4.6；阿里巴巴78.4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3.61，跌2仙6；友邦保险76.95，升4.5；比亚迪股份229.4，跌5.2；京东集团128.1，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40.61，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1。 人民币 7.068， 英镑对美元 1.236， 欧元对美元 1.073， 澳元对美元 0.6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296 点，升379点，港金报 18,170 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44.99 美元，卖出 1,945.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狮子山隧道系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切勿停车或者系慢驶，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至于未登记已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狮子山隧道。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缓慢。封路情况，加士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加士居道去红磡近住循道中学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觉得社会对好妈妈的定义， 现在好多人呢都是由自我牺牲的角度去解释母性母爱，当你有细路就要为他的利益去牺牲你自己的全部，牺牲得越多你就越伟大。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申请登记做选民，或者选民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填妥指定表格，连埋住址证明，透过电邮、网上、邮寄或传真提交申请，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联络。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要求确认住址嘅信记得回复，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咧我哋嘅11:39啊嘛，翻嚟我哋嘅逢手快活人，喂，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系啊，已经去到咧就30度噶啦吓，咁啊相对湿度66%嘅，不嚟紧嘅话咧，相信大家都要留意住，就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嘅话咧，市区嘅气温咧会去到34度或以上啊， 咁我咪要着件背心翻公司， 冇错， 你应该着泳裤添啊，马老师。 唔好啩？你梗系啦，你唔使翻，你睇唔到，唔使眼冤，系咪咁讲啊？做咩事啊？你咁样？ 我谂紧着咩色泳裤啫？ 你要衬埋马家姐嗰套衫喎。 呢 个 唔重要，最重要嘅就要有斗领边系啦。你睇一睇嘅就新界会再高咧，就两三度啦。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冇错，唔好中暑啊！仲有室外工作嘅朋友嘅话咧，都要小心嘅， 辛苦啊！ 冇错，每逢礼拜一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会讲下啱啱过去嘅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啦，我哋究竟睇过啲乜嘢嘅好嘅戏啦、电影啦，各样各样嘅。好，咁啊，不如咧，即系今日小杨杨嚟。 我先啊， 好啊， 喂，嗱，今日呢一套戏咧，我咧都点讲咧？我心情都谂咗一阵，因为我睇完之后咧，呢套戏我谂我系真系呢两三年睇完一套电影，系你要自己脑补好多嘅剧情入去，去将佢哋连埋一齐啦，而且咧，仲要喺大量喺网上面揾佢哋嘅影评啊，究竟套电影点会拍成咁嘅，或者点解个情节系咁样嘅？ 拍成咁 嘅 意思系拍成咁差， 唔系即系点解会用呢个方法去拍咧？ 做功课啊，系啦，中意做功课， 即系但通常我系咁样嘅，通常咧我系先睇个 trailer， 觉得 OK 啦，我就会睇嗰套戏啦。 但 trailer 通常好睇 嘅 喎， 冇错 ，trailer 通常，但起码你知道大概佢讲乜嘅，或者嗰、那个个类型系。乜嘢片？ 但系有时系服噶，个 trailer 已经系全套戏最好睇 噶 啦， 冇噶啦， 我唔少系咁样 噶。我都试过。 咁咧嗱，之后咧嗱，亦都讲下啦。嗱，呢套戏个戏咩？讲咩啦？讲下先啦，叫日丽啊，英文叫做 After Sun， 日系日日头嘅日，美丽嘅丽，系咁就可以讲下点解叫日丽呢个名。咁佢就系2022年上映嘅一个英美合拍片嘅嘅一个剧情电影啦。但虽然叫剧情片啫，但我网上睇好多嘅。评论或者我自己去感受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冇剧情可言嘅，佢冇剧情可言嘅。 我觉得系似屋企嘅 video， 系啦，因为咧嗱，佢亦都系 home video， 系 home video。点解咧？因为就系讲咧嗱，故事咧就发生喺2000年代嘅，咁佢一共用一个倒叙嘅手法啦，就系讲一个大个咗嘅一个女儿，佢攞翻细细个20年前嘅一部 DV 机咯，你叫录像机， 睇翻录像， 系啦，睇翻以前咪会睇翻噶嘛， 以前都有啦，而家冇啦， 睇翻20年前有一次夏天同爸。爸爸一起去土耳其旅行的时候的那段经历，其实整段片是写温情和一个父女关系的一套电影，讲一下个初步嘅劇情啦，就講咩咧？就係講佢點解要去呢個土耳其旅行呢？就是、因為為咗慶祝爸爸31歲嘅生日。咁但係當時呢個女主角咧就係11歲嘅女仔啦，叫做 Sophie 啊，係啦。咁喺入邊咧就同爸爸點樣經歷呢、這、一個呢、這個度假啦。咁亦都其實分兩部分嘅。 呢幾日 嘅 就好似係 幾日嘅 咋？ 係幾日 嘅 咋？咁啊分兩部分咧，一部分咧就係講阿女 Sophie， 因為佢都踏入青春期啦。點解呢個度假日子入邊去？探索呢个性咧，系啦，点样去经历呢个性 sex 啦，冇错啦，即系佢对性都有啲好奇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系主要嘅主菜啦，就系同爸爸嘅一个感情啦。但系成套片咧，即系导演自己都开口讲嘅，我拍嘅时候都系比较含蓄，系啦，比较好多。嘅劇情都 佢冇乜噶，因為我都有睇啊嚇，佢有好多嗰啲好可能嘅就係你哋兩個每一日瞓醒覺商量下， 去玩啊， 今日去邊度玩啊， 去曬太陽啊， 去曬太陽啊，跟住咧爸爸幫你擦太陽油啊， 即係無無聊咁 嘅 啫， 係啦，超無聊啊， 又或者去餐廳食飯嘅時候，係 啊， 冇話冇帶人包，但係一齊跑走啊，之後去潛水嘅時候跌咗個潛水鏡啊，其實呢啲嘅啫， 充滿住呢啲咁樣嘅畫面， 冇錯啦， 真係鎖匙， 冇錯，同埋點解鎖匙咧？因為頭先講啦嘛，佢哋。用 DV 机系贯穿成 套电影，即系 quality 又唔好啦， 唔好嘅， 系啦， 系啦，啲粒子好大啊，咁嗰啲嘅， 有个镜头啊，揈下揈下啦， 冇错啦，佢就要追求嗰一种，我就用 DVD 机拍嘅一种感觉，但佢又唔系成套戏都系 DVD 机，佢用个 DVD 机嚟做一个线索啦，去贯穿成套戏，咁所以啲片段咧系比较零碎嘅，咁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导演都话啦，我系特登咁拍嘅，点解咧？因为佢想观众咧喺每一个时刻嘅片段入面咧，去感受爸爸嗰一时嘅状态，咁成件事。就係咧，11歲嘅時候，阿 Sophie 睇呢個爸爸咧，覺得佢表面好開心嘅，冇乜嘢，就係一個正常嘅爸爸。但係當佢20年後長大咗，亦都係作為人哋嘅媽 媽 啦，去睇翻呢一個20年前嘅 video， 佢會感受到爸爸當刻其實係唔開心嘅，亦都係有種抑鬱嘅。咁就 細個嘅時候佢自己嘅話，其實佢當時佢睇嘅話，佢係完全 唔 知點解要咁樣嘅。 但 係 而家做咗媽媽睇翻20年前，原來爸爸係 抑 鬱 嘅， 我覺得呢、這 個 佢睇通咗爸爸喎。 冇錯，咁但係咧。佢都要即係觀眾亦都要喺阿女嘅角度去諗，因為點解爸爸成日做埋啲無釐啦更嘅嘢？例如嗱，有一個 moment 就係咩咧？ 阿女好好好嘅，佢有一次咧，即系想庆祝爸爸生日啊嘛，佢就喺行山嘅时候咧，佢想拉拢附近嘅游客咧，一齐为爸爸唱首生日歌。 冇错。 但系咧，拉拢到啊，一齐唱完生日歌之后，爸爸反而应该好开心啦，系嘛？但佢呆咗， 系啊， 佢唔知点俾反 应，唔 识反 应。反應 之后下一个镜头仲搞笑。一 pan 埋下一個鏡頭就係爸爸喺個床邊嚎啕大哭，就係影住爸爸嘅背影喺度狂喊。究竟點解會發生咩事？ 但你對於十一歲嘅一個小朋友嚟講嘅話，你見到啲咁嘅情況嘅話，你係咪不得其解？但你有時你諗翻起嘅話，你以前細個嘅時候，你都會有一啲咁樣嘅畫面，嗬？ 係 啲大人喺你面，啲大人喺你面前，我都唔知做啲咩嘢嘅時候咧，你係唔知點解嘅。到你大個嘅時候，可能諗翻你就哦，原來 係 咁 嘅。嗱，可以翻多少少片段就係頭先我讲过啦，即系佢阿爸爸带住女女去餐厅食饭啦，食食下饭嘅时候要埋单咯，阿爸爸就话：，诶、欸，你有冇带银包啊？诶、我都唔记得咗带，佢哋话。不如我哋数三声，我哋一齐跑走咯。系啦，呢件事咧，可能喺十一岁嘅女女眼中睇嚟，好似觉得啊好好玩啊，但系原来咧大个咗睇翻，原来先知道当下爸爸嘅经济状况其实系好差，即系崩溃。但系爸爸为咗想即系俾一个开心嘅。悠長假期啊，女女咧，佢都盡力係表現到冇事，乜事都冇，係啦。同埋我覺得有個 moment 咧，好，我自己覺得拍得幾靚，同埋我都幾 touching 嘅，就係即係父女關係，就係咧佢哋係有一日咧去到個海中間咧度暢泳啦，咁即係就坐咗個浮台上面，咁阿爸爸就好心情同阿女講咯，佢話：阿女啊，你而家仲十一歲啦，當你大過咗或者你成長階段啦，我希望。你去咩 party 啊，或者你识咩男仔啊，发生咩事都好，你可以同我讲。Even 你真系要滥药嘅话，你食乜嘢药 ？Take drugs 啊，我都想你同我讲。 你当我你嘅朋友， 我唔想同你有个隔膜嘅。咁但系点知啊？睇翻二十年前嘅 video 就发觉，原来爸爸嗰阵时系抑郁嘅。咁但系啦，爸爸其实。我都嗱，我睇嘅時候，我係感受唔到呢一個身份嘅。 其實呢部睇係唔知噶嘛，作為一個觀眾，你覺唔覺得？ 同埋係有啲拉扯噶。 係啊， 上一秒你係咁，下一秒你個情緒係咁咧。係 啊， 係 唔單止話係講，其實如果係咁講法嘅話，又幾得意喎。我哋咪就已經代入咗個十一歲嘅 Sophie。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個大人究竟呢一刻做咩 會 咁樣 嘅， 咁心情會咁起伏噶。點解我同你一齊唱呢個生日歌嘅話咧？我應該 expect 你係有開 心， 但係你竟然係唔開心啊！即係我諗。可能是因为有这种代入感。 是啦，咁亦都是因为这一样嘢，呢一啲嘅手法啦，或者佢 pass镜头，佢都攞得好好嘅，好少爸爸嘅带头嘅。 好少。 系啦，同埋佢即系攞嘅角度都几有心思。咁所以喺国际嘅影坛上面都得到几高嘅殊荣。 我就因为咁样嘅话，我就走去睇。但睇完之后，我本身系谂住嘅，就睇完之后翻嚟咧同大家讲。但系跟住我做咗咩嘅，我得。闭嘴， 唔 讲 啦， 系啦，因为我唔知点讲， 冇错。 所以我谂呢一套戏嘅话，好可能真系要好似阿杨洋咁样睇完之后，你要做大量嘅资料搜集，你就会明白佢里面有好多 hidden 咗嘅一啲 嘅 message， 个 message 系啲咩嘢咯。 你哋两个讲完，我又想睇， 你睇下你睇下 你 有咩感觉， 你又会有唔同嘅感觉。我睇嘅时候，我觉得好沉闷，你知唔知啊？ 冇错啦， 我系挨住睇嘅， 系。 但系好多人都话呢一套电影嘅就系非常之好。佢寓意好好，佢有好多隱喻喺裏面，你係要慢慢 dip 嘅。 因為最吸引我咧，就係話佢話爸爸坐喺個床嗰度喊，一個男人喊咧好少嘅，係真係為咗錢同埋女人嘅，係 或者自己屋企心愛嘅人。 可以为屋企嘅，未必一定就系呢两样嘢嘅。 咁 冇冇讲 女人咪就 屋企 屋企 人， 但系好啊，女人冇女人啊， 就咁。 系啊，即系一个男人喊咧系。即係要 hurt 到佢最深嘅心處， 同埋佢有個位啊！即係大家可以分析嗱，我先唔揭頭先，我咪話做完腦補嘅一啲資料搜集之後咧，發現咗其實爸爸咧有一個秘密嘅身份嘅， 冇錯。 咁嗰個身份咧我都唔講係乜啦，但係咧爸爸有講過嘅就係話，我冇諗過自己原來過到三十歲。有啲人問佢你四十歲 expect 自己係點啊？佢話我由頭到尾都冇諗過自己。即係四十歲係咩境況咁樣？咁所以大家可以有機會可以揾下，係 咪幾好啊？ 越講越想睇。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咧，睇戲咧係一定要同一啲咧就係睇過呢一套戲嘅人一齊 討論， 件事咧就會更加圓滿，同埋會更加立體啦。 好， 休息一陣。有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颠倒，仍有。 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似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適应练我心境，幻念也清醒，何必过分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好。无需不安，不必担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不怕乱流，再美的喜，再痛的悲，也算上我的所有。是新流，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冲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喜，再痛的悲，见到这，来一支笔写一首歌。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要讲话就系睇咗嗰啲电视啊，或者系电影啊咁样啦。今日咧，我哋采取一个嘅就系咧，迟来先上岸。平时佢讲咩啊嘛？系啊，好巴闭啊，而家。好啦，今日到你啦。 哇，我呢套戏咧系一套新嘅电影嚟嘅。我个睇完之后，我觉得好好睇，两个钟头嘅电影。 哇！ 真人真事改编嘅， 系 个戏名咧叫做。Covalent 係 英文咧就叫做盟約，咁、 嗯、 但我覺得咧香港亦得幾 好， 係啊係啊係啊，叫做絕地營救、 哦， 因為如果你盟約好似係男女愛情片咁， 我覺得係 絕地。 如果睇盟約，我唔會睇咯。 山盟海誓嗰啲 係啊，其實有時譯名都好緊要噶。 喂，呢、這個絕地營救咧，其實係講美軍喺2018年，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去咗阿富汗嗰度，就要做一啲即係清除埋嗰啲首尾嘅行動嚟嘅。咁、 嗯、 有一隊小隊，咁、那個小隊長咧就叫阿 John， 咁咧佢係美軍嚟嘅。 約翰 係啊，約翰。咁阿約翰仔咧就去咗去咗阿富汗，就揾佢要揾一個當地人做翻譯。 嗯， 當地人咧就係即係阿富汗人啦，咁、 嗯、 但係佢又要識英文啦，咁佢因為篩查都幾緊要嘅，因為唔知道你咩人嚟噶嘛、 嗯， 原來你係間諜咁咪死，咁、 嗯、 佢覺得呢個人都幾可靠嘅， 信 得過嘅，咁於起初佢真係都唔信佢嘅，佢講嘅嘢，佢話例如，喂前面咧咁靜咧條街咧唔好入啊，可能係中伏噶，因為咧啲阿富汗人或者塔利班咧專係咁，咁啊 John 有時又唔信啦，咁啊真係。嘣！突然间部车啊爆咗啦，咁啊开始 咧，望一望佢，好彩你啫，有冇呢啲咁啊？ 冇， 或者好自责，点解我当初唔信你啊？ 系啦系啦，即系或者有一个眼神嗰啲咧， 请你尊重翻绝地营救。 我相信应该系好睇，我睇过个 poster。我就冇諗過，我就會睇呢一套戲。但我發覺你都係中意呢啲戲鬼嘅電影嘅，即 係 間諜啊，係啊，扭好多啲劇情 啊， 戰爭啊， 咁 真人真事啊， 真人真事，我好中意睇嘅，因為我唔中意作嗰啲嘢，除非你話感情啦。咁佢於是咧，佢同呢一個翻譯咧就建立咗好深嘅友誼。喺一次嘅行動裏邊咧。 他们的小队全军覆没， 嗯， 死剩啊John、约翰仔和那个翻译。 我想问翻译男定女啊？ 男 啊，梗系。 佢又要着 晒 有多条，系咯，多条感情线咁样。 你会好中意系咪？哦，咁啊点啫？唔重要， 绝地营救啊！请你点做？ 继续，唔好意思，我救第啲嘢噶嘛，挽救婚姻。好，继续， 即系死剩两个人啦。咁阿John咧就受咗重伤，咁咧全世界塔利班都要捉呢两个人， 系 咁啊，得佢可以照顾佢噶啫噃。 系啊， 就翻译照顾佢， 一定要捉到呢两个人，因为佢哋喺嗰啲山区咧系冇遮冇掩嘅，全同埋咧所有塔利班空群而出，一定要捉咗呢个间谍。同埋呢一個叛徒，即係講個翻譯啊，即係你有冇搞錯？你幫 美軍 係啦，咁於是咧受咗重傷之後咧，呢、這、一個翻譯咧就幫佢一路救佢，佢行唔到啦，佢咩整咗一個擔架， 重傷啊嘛，佢受咗，係 啊，就拖佢行， 哇， 翻山越嶺，攞咗支水就倒落佢口度啊！是啊，危机重重，最后这个翻译呢当时是有条件的，除了给钱这个翻译之外呢还有条件，就是说当任务完成之后呢他全个 family 可以移民 去美国拿签证， 博得过， 是 啊，是啊，因为很多家庭都想去美国的，终于真的救到这个John，John 很顺利地坐飞机翻翻去美國啦，但係呢個時候咧，佢發現咧，原來咧個簽證冇批到俾個翻譯，個翻譯就留咗響阿富汗。 哦， 呢個阿John咧日日夜夜就喺佢屋企美國屋企咧，佢冇辦法瞓得著。 梗係啦， 因為佢覺得佢應承咗呢個人， 佢欠咗 佢救命恩人嚟㗎嘛， 救命恩人，即係佢有啲鏡頭咧影翻住嘅咧，即係佢嘅角度咧，佢倒啲水落去度啊，攞啲布冚住佢， 即 係 佢自己嘅 POV 係咪？ 係啦，哇，好好睇。最终是怎样呢？大家真的留意一下。 啊、 绝地营救。 哇， 好好看。 好啊。好，下一个就是绝地翻身，好不好？好啦，我要介绍的这一套的话时间不需要太多。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无奈地就我真的看不是很多很好看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但是我有时候我会看 documentary。那这个讲的呢就是一个记录美国前第一夫人 Michelle Obama。我很喜欢她的。而且呢她在2022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新书，就是叫做《我们身上有光》，就是说照亮不确定时刻。他因为你知道在外国他们出一本书的话是会去不同的地方会巡回、去宣传自己的书的、演讲啊，赚很多钱的。而今天我看的这个的话就是他宣传他这本书巡回的最后一站。很重要，因为会跟大家有些对话，甚至乎会跟大家会讲很多有关于他本书里面的内容。所以他都找嚟嘅就系全美国，我觉得都可以讲得嘅就系真系第一嘅名嘴咧，就系 Oprah Winfrey，就系呢一个叫做译音系啦，就奥运花，咁咧就系佢份属两个亦都系个好朋友，咁但系就会主持佢呢一个嘅即系读书会，咁而两个嘅对谈嘅话，我觉得咧里面真系非常精彩，可以见到呢两个女人嘅话，亦都充满魅力，尤其是系呢啲咁嘅嘢，你发觉其实我都会中意睇呢啲嘅，可能系女导演啊，又或者系啲女性嘅工作工作嘅朋友，佢哋会做呢啲咁嘅嘢嘅话，对于我嚟讲嘅话，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内容嘅话咧，其实都唔需要讲得太多，因为咧佢都系讲。讲紧佢书里面所讲嘅一啲嘅话题嘅，例如话。Michelle Obama 啦，佢童年嘅時間嘅經歷啦，又或者嘅就係佢點樣去經歷一啲嘅貧窮，但係屋企人嘅話咧，仍然係非常之即係人窮志不短啊。以及嘅就係話佢嘅媽媽係點樣去即係可以養育佢哋啦，爸爸嘅堅強啦，爸爸亦都係因為咧嘅身患咗一啲嘅一啲嘅就係唔係絕症，佢就係行唔到路，但係佢就係堅持住嘅，就係都要撐住個拐杖咧，去俾心機去做嘢。呢啲咁樣嘅嘢係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榜樣。咁至於佢就係佢成為咗嘅就係呢個美國嘅第一夫人嘅時候嘅話，究竟佢點樣面臨咗啲咩嘅事咧？原來佢同奧巴馬咧喺婚姻當中嘅話，亦都出現過。 我絕對相信啦，政壇 有花生食。 你諗下，你 number one 全球 係啊，咁佢裏面有好多呢方面嘅對話嘅話，亦都會教你究竟你去面對一啲嘅就係唔確定嘅時刻嘅時候，應該要點樣去面對你自己嘅人生，點樣去抉擇。每個人身上面都有光，你能夠照亮其他人嘅話，都可以照亮自己。所以好值得大家睇下。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戴曬口罩咁樣啊！你 係啊， 係啊，口罩啊！今日 你哋做咩一嚟又嗌交啊？ 我哋係咁噶，你 我就係唔中意你哋係咁。 我哋唔 係 對你係咁咪好咯，係咪咁話？係 喎， 都係嘅，要小心啲嘅。 遲啲就對佢係 冇錯，因為其實呢一排嘅話，都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仔咧都會發覺身邊嘅朋友嘅話咧，都會可能就係有輕微嘅感冒啊，又或者就感染到一啲嘅病啊咁樣，所以都係 小心啲。小心啊！ 係啦，好啦，咁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咧，就係救救馬家姐。 冇錯，知茶餐廳健康選擇， 你擺到明係針對佢，但係我哋唔會放過佢嘅。上個禮拜已經俾你放咗一個禮拜 假，上個禮拜佢大肚， 來吧， 好， 好，咁快生咗啦，好啦，徐生。咁啊，即係經過咗就上個禮拜咧，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咧就休息一下。咁啊，就話即係希望今日啦，就同大家見證咧，究竟經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嘅話咧，究竟嗰個腰圍方面係瘦咗啊、肥咗啊，定係保持原狀嘅？好啦，我哋而家嚟啦，話睇下啦。咁我上望落去嘅話咧，似乎係赘肉冇咁多嘅。我估好冇？我估我估係瘦咗嘅， 瘦咗啲啲嘅。 收咗0.00035， 四舍五入0.003，0.004咯，变咗 几多几多？ 两个礼拜前咧就系37.55嘅，今日咧就系37.1。 Yeah! 哇，好大进步啊！ 少少啦， 少少 系啊。 点解会咁乖咧？喂，点解会咁？其实我哋计唔计嘅就系佢两个礼拜佢先至瘦咁多， 所以我先话 O K 啦，佢觉得好劲。 咦？ 系啊，即系0.2咯，每个礼拜当你跌咗。 你自己讲下有冇乖咗？ 有， 非常好。 食咧就进步咗少少啦。 边方面啊？请问你觉得进步嘅方面？ 唔方便讲啦。 我就见到你冇进步咯。 系啊，我知啦。喂，但系我如实写出嚟，我真系如实写出嚟。 其实呢个态度系咪有问题啊？懒， 绝对有啊！ 有冇进步嘅话，其实咧， 但 系在你嚟讲，你觉得系冇嘅，但系佢自己本人觉得嘅就系飘过。 即系点解咧？我觉得重点就系寻日晚饭只烧鹅啦，系咪先？因为妈妈中意食啊。 咁咪代表你要食咁，咁妈妈中意食，你俾多啲妈妈食咯。 你食咗几多嚿先？ 你又抢佢啲人食啊？ 冇。 你食咗半只啊？ 食咗几多啊？ 冇。四分一只。 食 咗几 多？食咗几多？ 我食咗一只髀， 一只髀啊， 仲有几 嚿？有冇食皮啊？ 有啦，定烧鹅点会唔食皮啊？ 系啦，你唔好玩。 佢宁愿就食皮，唔食烧鹅。 仲要啜埋个骨啊！ 佢话个髀仲有几嚿啊？ 系啊。 我谂下个礼拜 应该做啦， 唔会。 你望一望嘅话，你会觉得其实有啲咩嘢需要嘅，就系等佢注意一下嘅咧。 太多炒嘅嘢啦。 嗱，冇办法啦。其中有一日咧，我哋上个礼拜咧，阿莎拉姐又同我一齐食晏嘅，就系去去下边餐厅咧，要一碟干炒牛河啦、西炒饭啦、扬州炒饭啦，有碟菜啦咁样，系啊。 咁你三个都有食匀晒嘅， 系 有啊， 其实仲有。系有添啊！我见到佢，我都见到你 食紧。即系起码食咗五碗啦， 起码， 哎呀， 系啊，佢仲有就唔油唔叫，系啊。 咩话 ？sorry 啊，冇嘢。 马家姐负责叫嘅， 负责佢系马家姐落单嘅。 碟手， 碟頭冇咩叫啊！ 我姐 應該有待遇呢啲嘅， 但 係 咧，我話俾你聽啊，佢咧嗌咗碟炒菜啊，我仲以為就乖乖地，我喺度不停咁食咗菜，但係佢冇食， 我有啊， 一嚿都冇食。系啊 ，OK， 咁如果系嘅话，就因为都系 喂你好 耐 喎 出事啦，我冇办法唔喺呢度爆你啲嘢，你话你自己 OK， 我呢阵我就同你食一餐，我呢阵你唔 OK 啦，系嘛？ 就係咯，嗌菜唔係食嘅，係 啊，嗌菜俾其他人食，係啊，自己就係咁喺度食嗰啲咧，乾炒蠔河啊咁嗰啲啊， 大愛， 大愛真係愛到個肚咁肥啊，真係。 咁點咧？而家佢而家咁嘅情況， 生果就話食齊嘅。 是啊，水都 OK， 水都飲曬嘅，但係菜未食。我叫你做好嗰三件事啊嘛，食菜、食 飲 水、 係啊，冇錯， 做到兩件。 系咯，佢永遠都係咁樣嘅喎，冇話永遠三樣嘢佢都乖乖地，佢總會是但有一樣嘢，跟住咧就用一啲藉口嚟搭救喎。 係 啊，我覺得呢個真係你呢個係 好有問題。咁你覺得有啲咩可以令到你食多翻菜？ 打佢咯。 嗱，有辦法。如果我有正菜，有 咩啊？ 有菜 即 是 送 給他好嘅菜， 佢就會食啦。 係唔係？我其實都中意食菜嘅。 但你自己嗌咗又唔食，嗰日 我有食噶， 有食咗幾條啊？有冇三條、啊？ 因為嗰日都有成六六七個人啊。 咁你覺得唔好意思啊？ 係啊。 咁你咪嗌多碟咯，係咯、啊啊，我都唔係好明佢嗌嗰碟菜嘅話啦，已經好似俾人食咗一半咁樣。 係咯、 啊， 核突咯， 又唔好咁講。 同埋因為張台又好大喎，得幾碟嘢擺咗喺度， 你知就好啦。係啊， 嗌多三碟菜咯，冇問題。係 喎。真蠢啊！ 即系点解可以咁嘅？ 系我蠢咗， 即系始终都系嗰样嗰几样嘢，佢总之系做唔晒，咁所以嘅就系似乎一个成绩就系都系强差人意， 仲要食热狗啦，唔知有冇挤啲酱啦？ 冇 好嘅，冇酱，即系一条肠加一个包， 系 肯定你个样唔似，唔够坚定喎。 咁重要咩？呢啲嘢即系其实啲汁酱都系 好 紧 要 噶，系嘛？ 即系有汁酱先紧要 系 嘛？ 系啊，同埋你炒嗰啲系。咁當然條腸都唔係咁好啦，係 啦，唔通我叫你而家抌一條腸咩？ 都可以噶，你分享俾你個 friend 食咯， 係一個人， 唔好鬧交啦，係即係總之，如果咁樣嘅話，似乎就應該對下一次，我哋到幾時嘅話，佢又係 deadline 第二個 deadline 啊嘛， 係啊。 好快嘅啫喎，六月二十八號， 但係你又話廿八唔好，又褪多一兩個禮拜， 又要唔知就佢啲咩報告啊、驗孕啊嗰啲啊嘛，我明嘅，係咁嗰陣時候係應該要好啲嘅，因為你唔食個 B B 都要食啦。你揸手，哎，又俾个位佢，真系我明嘅，我明嘅，嗰啲位又算你 血压咧，血压点啊？ OK， 我唔记得带本簿翻嚟。 咁大约咧， 都系一一几啊，一二几啊，咁下边都系八啊零啊，九啊零咁样 ，OK 嘅。 唔 OK 咩 ？OK 啊，系啊，我哋话你要去到八十 咁 OK 咋？ 所以佢咪就系嗰啲咧， 系 啊，即系感觉良好嗰样嘢嘅话， 唔系啊， 好大事啊， 因为之前我成日都系一四几、一五几啊。 同之前比 系啊，同埋下边就系一零几啊， 你冇下边啊嘛，讲下 下 下边会唔会联想到另外一啲嘢？ 喂， 我唔想 仲压仲衰， 下边梗系压。咦？OK， 咁其实我哋都系咁啦，系啦，佢维持原 佢37.1咯， 系咯， 我哋嘅三 算 系 好好咯， 知道 36啊， 努力努力努力， 你下个礼拜你觉得你得唔得啊？ 36.5， 佢得嘅缩肚咪得咯， 唔系 呃你咪得咯， 唔得咁样样。 你话36.5噶， 系 我哋听，如果唔得点样先？ 你话事， 我话事啊，我同沙姐话事。 你觉得其实系咪应该要有一啲赏罚嘅制度咧，先至得噶？如果系嘅话，你啲 client 若果佢真系会令到你连续咁样失望嘅话咧，你会点样做啊？ 罚抄。 你会点样做啊？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可唔可以 apply 落去佢个身上面？其实你一定要有一个想法。 咦，系喎， 又 讲 唔系 嘅话， 瘦又得，减肥又得， 最多 佢系咪而家盘皮？ 系啊， 我冇盘皮， 我觉得你有。 有 系啊，有盘皮，真系有。 我真系有啊。 系啊， 你唔算好积极咯。 Yes， 系啊， 我同意。 系啊， 冇可能。 我会再积极啲。 你要起码达咗标先啦。虽然你达咗你自己个目标，但系真正要达个目标未到啊嘛。 系啊， 你唔可以 嗰个系个陀标。你一达咗一个就普通嘅一个标。 仲要陀仔嘅表。 OK， 咁如果系嘅话，应该要点做？ 系嗱，掌罚啦，我翻去谂一谂点样罚得你硬啲先。 我都觉得 系啊，即系如果我就咁讲嘅话咧， 即系或者佢就系要攞跑啊，即系嗰只系咪啊？即系或者系可能系 攞跑，我唔介意啊，有个大肚腩攞跑我就好介意。 咁你就知要点做啦。 你谂下，好似 唔好咁肥， 好似啲饥民喺度跑咁样。 唉，唔好啦。咁但系我谂真系要有啲嘢会令到个长官觉得系要罚嘅，佢系要有合，佢系要有责任，要去做一样嘢， 同埋要痛苦嘅。咁我就会 你帮你谂一谂，好嘛？ 因为长我哋就俾个贴纸佢系有奖嘅。咁但 系贴纸换罚啊？ 算啦。咁我又或者我哋个奖会唔会加翻啲嘅话，佢又会比较俾心机咧？会唔会啊？ 都 你翻嚟可以谂下， 系 烧我一只， 我要执，梗系唔得啦，烧我一只。你放心，奖嘅话系同食物系冇关系嘅。 哦 ，OK， 冇问题，冇问题。 可能送啲菜俾你都有得谂。 好啊， 不如送一啲新鲜嘅嘢俾佢，系啦，佢食得嘅， 冇错 啦，咁样喺我哋眼怼晒佢咁嗰只咧，咁开心咯，系咪？ 啱。 好，我哋谂一谂咯。 知道。 系。 好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咧，今日我哋呢一个话题嘅话，摆到明咧就系针对你而嚟嘅，因为其实咧，喺佢嘅膳食里面嘅话咧，我哋基本上系走唔甩嘅就系茶餐厅同埋饮茶。 系。 咁呢一样嘢，亦都好多时候我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我哋好多嘅朋友都会做嘅， 冇错， 系啊，暗藏好多嘅杀机喺里面， 系啊， 好危机啊，嗬！ 茶餐厅你头先见到马老师、马家姐嗌嗰啲什么炒饭啊， 我知啊，其实好油腻， 其实知嘅，食落去你都觉得好浪费嘅。 同埋我跟住下晏昼咧去洗手间咧，就好似吐泻咁样样， 因为太油啊， 我知啊，挖晒啲大肠啊， 系啊，润肠啊嘛，系啊，咁 再整条润肠咁啊，真系。有润有润。 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有关于嘅就系即系 茶 餐厅方面啦， 健 康 食饭 啦。 好， 好， 咁我出条问题先啊。 嗯。 嗱，以下边三款卡路里系最低嘅 ？A 豉汁排骨炒面 ，sorry 豉椒排骨炒面。 嗯。 B 扬州炒饭。 嗯。 C 雪菜肉丝米粉。 扬州炒饭。 米粉 最低喎， 最低扬州炒饭， 米粉， 米粉系啱嘅，系， 因为教过，佢教过米粉， 有 哦米粉啊， 米粉， 哦哦哦 ，OK， 系嗱，因为咧，炒饭啊、炒面啊嗰啲油分一定多噶啦，咁啊排骨。又是肥的嘛、所以呢排骨炒面呢就是最高的。 啱啱咪字咪字 ,objection! 因为我以为你是肉 最高。 雪菜肉丝焖米、啊。 哦不是米汤米 ,sorry。 你讲啦嗱焖米会不会高一 点不用怕会 高一点。 他再喝你你告诉我听。 系啊，因为我都听落去，咦，我觉得就系因为你焖米，但始终应该系 系 汤米就会系最少啦。 但系 系咪争好远啊？会 争好远。你谂下，排骨炒面嘅话，成碟嚟计啦，1500卡路里。 哇，但系好好食啊呢个。 系你食你当食一碗可能即系三分一，咁都500啦。 哇， 系扬州炒饭1250。 哇， 系啊，马家姐。 唔係，即係你咁樣炒飯， 係啊，炒飯佢落咗太多油啊， 哦， 係可能有啲叉燒粒啊， 係係啊，火腿粒啊，係啊，咁雪菜肉絲湯米嘅話咧，350， 哇，爭好遠啊，唔係啦，我 抵好多。 嗰啲雪菜我唔食嘅，因为我觉得就系腌个嘢都系唔好，我唔要雪菜。 对血压唔系咁好。 即系如果俾你拣嘅话，你就要拣雪菜肉丝汤米啦。 好，咁又出多一条啊。 好， 嗱最低卡路里嘅， 又系最低。 系拣最低，跟住俾啲选择你入脑噶啦。咪 系咧， 系啊，咸鱼鸡粒炒饭 系 A 系 B 粟米斑腩饭 系 C 白切鸡饭， 白切鸡饭。 白切鸡饭 非常好， 因为即学就即知道啦嘛。头先你讲嗰啲全部都系又要炒啊，又要剩嗰啲， 非常好。因为白切鸡我哋记住食嘅时候要去皮， 知道？ 系啊，即系啲人 真系唔好饮嗰啲什么嗰啲 姜 汁、 姜 汁、姜 蓉 嗰啲 都 系啲 啦， 但 系 好食喎。 我以前攞嚟捞饭嘅， 咪咯， 我鸡可以唔食。 但係 食嗰啲 係 好 飯， 好中意。 嗱，其實鹹魚雞粒炒飯咧有1400卡路里， 哇！ 粟米斑腩飯咧有1300，因為斑腩佢炸過。 係啊，我唔中意舊魚炸過。 係啊，炸過係啊，千三。咁我哋白切雞咧500嘅啫。 哇！ 咁係咪 切雞飯啊？ 係。 其實如果係咁嘅話，我會寧願食嗰啲卡路里唔會咁高嘅，但我可以食兩碗咯。 係 係嘛？即係相對之下，若果你真係好多，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再出多一條啊！ 好， 最低卡路里嘅都係乾炒牛河。 唔得啦 ，A 系啦 ，B 星洲炒 米，哇，仲衰啊！ 你嗰日咪叫呢啲咯， 系啊， 咩啫 ？C 鲜牛肉通 鲜牛肉通 鲜牛肉通粉 咧，一定系咧， 佢摆明就系笋我哋嘅， 系啊， 都冇挑战，俾多条 啦， 系啊，你话冇挑战嘛？咁我又问你，星洲炒米高啲定系干炒牛河高啲？ 星洲炒米， 干炒牛河， 星洲炒米。 星洲炒米辣噶嘛？ 辣嘅关咩事啊？ 佢黄噶嘛，黄色噶嘛， 即系啲油会多好多。 系 啊，星洲炒米要1100， 哇！ 干炒牛河都唔弱嘅，970。咁你谂下，你嗰一餐食咗五碗，我当你500一碗。 五碗系你作嘅啫， 我亲身见到 啦， 我举证你， 系啊， 系啊，系啊。 所以你话几严重 ？O K， 你一日净系需要1500至1800嘅时候，你已经2500啦。 O K， 每一日多咗500，一个礼拜多咗573， 3000， 咁啊，重咗一磅可以。 三千五大概1磅 到 啦， 哇！你有数啦， 哇！我想问下， 好认真同你讲啊， 有饮品有冇推介咧？即系茶餐厅， 茶餐厅你嗌热啡走晒全部，其实都 OK 嘅，系啊，或者系 柠檬水、 柠檬水、柠檬茶、 即系热柠水，我都 OK 嘅。 系 啊， 佢有时都乖，佢会有咯， 系 啊，间唔中咯， 系啊，茶酒就。茶酒就唔好啦， 梗唔好啦， 即加糖啊，加好多奶啊，嗰啲就唔好啦。 系啊， 系啊，知道 咩熱狗加茶酒啊，仲要寫。 咁呢樣嘢我哋都明嘅。好啦，咁如果你話講緊話茶餐廳啦，我哋講緊嗰啲就炒粉面啦，係啦。咁另外仲有冇啲咩嘢亦都要？ 係早餐啦，嗰啲腸仔神唔得啦， 係啊，加工嗰啲唔得啦。 咁你揀翻啲蛋。 我就依家係三文治。 係啊，佢而家早餐好咗好多。咁但係你有時嗌咩奶多啊？jam 多啊嗰啲咧， 我冇嗌呢啲啊，好少。 鹹茶有啊嘛， 好少，極少。 你肯定一個禮拜一次，可能 我聽到佢， 佢好似阿媽鬧仔咁樣樣啊！ 你冇啊嘛， 係啊，攞本手冊出嚟 啊嘛，係咯， 係啊， 有咩鬧醒你啊？如果唔係個個話，哎呀，馬家姐個肚唔係好大啫，個個都係咁樣同我 講。你哋唔好啊！ 有時我啲 friend， 我個 friend Pansy， 你係咪真係有幫馬家姐度㗎？我話梗係有啦，真係有度。佢都唔係好肥，我唔可以咁樣講，佢會驕傲㗎。 你講得啱啊，因為有好多我 個 friend 好中意聽你哋節目㗎，都係係啊。 佢叫 Pantry 定係 Pansy？Pantry， 阿住喺隔篱嘅 Pantry。 Pantry， 你介绍我识。 Pantry 就唔使啦。 系啦，我同佢做 friend。 系 啊，所以唔好 唔得啊！我因为都发觉我哋 Facebook 咧，有好多人都话唔系啊，佢都系手长脚长，同埋咧佢都几瘦啊，手脚。 可能你咁样听完之后就即系觉得哎呀冇乜嘢，唔可以， 冇错。 我哋真系要鞭策马家姐就 好。 嗱，阿成哥，你觉得我肥唔肥？老老实实。 成哥讲一句老实说话系啦，咁啊，我都费事讲。鞭策佢 得唔得？ 好啦，嗱，咁而家我哋剩翻咧，大约都系两分钟嘅时间，我哋都要讲讲嘅话。如果系咁嘅话，建议佢可以自己煮啲乜嘢食啊，会比较健康啲咧。 咁好快啦，茶餐厅即系酒汁、酒酱嗰啲，拣多啲即系汤类嘅啦，唔好饮个汤啦。咁可以嗌多菜小饭嘅，咁你嗰碟即系譬如你可能嗌切鸡饭，你可以嗌佢小饭。 嗯， 系啦，咁啊嗌多碟菜咯，系啊， 要俾钱嘅喎碟菜， 咁好过你肥啊，系咪先？ 系啊，呢啲唔系啊，呢啲系本钱嚟 嘅， 系咯，你个身体啊，你个健康都系本钱嚟 嘅，冇错啊，系啊，咁跟住咧就系即系炒嘅嘢就唔好嗌咧，咩炒河啊、炒米啊、炒饭啊、咸鱼鸡粒， 即系个炒字全部炒晒去， 系啦， 即系汤乜汤物嘅话就会比较好啲， 汤水鱼、 米粉， 系 汤白河， 记住啦，你下次去嗌。茶餐廳嘅時候， 都俾碗湯白。 咁啊，屋企咧就可以整個介紹整翻個雞肉通粉嘅， 係 咁啊。 其實幾好食㗎， 好乾㗎。 唔係嗱，我哋先將啲通粉烚熟先啦，跟住咧我哋有洋葱啦，有雜嘅熟咗嘅雜豆，有番茄啦、香草啦、小茴香即係孜然啦，咁啊有辣椒粉，有雞湯啦，咁啊先將洋葱、雞肉咧，即係同埋嗰啲湯倒咗一半先，湯我哋用60毫升嘅，咁啊煮5至7分鐘，煮熟咗即係啲雞肉唔好變紅色，同埋洋葱軟咗，跟住就加埋雜豆啊、番茄啊，同埋孜然粉同埋剩餘嗰啲雞湯去煮3分鐘，然之後再加埋啲通心粉一齊煮，其實就真係幾好食嘅。 好嘢， 收到， 啱啱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华医院重建计划第一期新大楼已经完工，新急症室今个星期三上午7:30起启用，为病人提供24小时急症服务。入口将会由而家嘅窝打老道搬到去碧街。新急症室的面积较现时增加近2.6倍，并且增设急症科病房、感染控制隔离区域，同埋提供24小时电脑断层扫描服务等。医院行政总监邓锦成话：，而家每日急症室有大约300人次求诊，新急症室的空间同埋设施进一步完善，有助理顺病人诊症的流程。又话新急症室投入服务之后，诊症室的数目增加，再配合新增的急症科病房，将会有助改善病人轮候的情况。今日是獅子山隧道實施二通行之後第一個翻學翻工日，有的士司機朝早使用獅隧往九龍，他說收費廣場行車線以雪糕筒分隔，指示亦都清晰，情況暢順。另一個的士司機說朝早行車比平日繁忙時間快大約1分鐘，相信大家用青沙管制區和城門隧道之後有經驗。有首次使用二通行的私家車司機說，雖然獅隧收費廣場的行車線減少到3條，其中1條是巴士線，但是隧道本身是雙線行車，私家車進入隧道過程更加順暢，估計比平日繁忙時間快大約5分鐘，但是仍然見到有私家車駛到收費廣場的時候收慢車速，而過隧道之後大約10分鐘才收到扣款信息，並非好似以往自動繳費咁即時收到通知。日本政府表示收到北韓通知將會發射衛星的通報，日本將此視為發射彈道導彈的預告。海上保安廳表示時間是5月31日凌晨到6月11日凌晨，首相岸田文雄下達了同美韓兩國合作應對的指示，要求政府部門信息收集和分析，向國民妥善提供信息，同美韓等相關國家攜手，強烈要求平壤克制，不要發射，以及做好準備，防備不測事態。根據海上保安廳透露，北韓凌晨告知發射的消息，在海上設定3個危險區域，都處於日本的專屬經濟區外。防衛相濱田正一向自衛隊發出命令，若果朝方導彈將會落入日本，可以實施攔截。自衛隊地對空攔截導彈愛國者3已經部署在沖繩縣宮古、石垣、與那國3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市区气温达到34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2-3度。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97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58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0点，跌8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美團117.9跌8.1，騰訊控股318元跌4.4，盈富基金18.9跌7仙，恒生中國企業63.64跌3.6，阿里巴巴78.75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3.61仙2跌2仙4，友邦保險77.25升7.5，比亚迪股份230元跌4.6，京东集团128.2跌9。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2，日元140.48，瑞士法郎0.906，加元1.361，人民幣7.069，英磅對美元1.234，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06。日經平均指數報31,196點，升279點。港金報18,170元，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5.3美元，賣出1,945.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觉得社会对好妈妈的定义， 而家好多人咧都系由自我牺牲嘅角度去解释母性母爱。当你有细路，就要为佢嘅利益去牺牲你自己嘅全部，牺牲得越多，你就越伟大。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Thank you. 此亦如幻，教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哦哦哦，如天早注定碰上你，再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哦哦， 片段人间，此事故人来， 我叫做阿波，今年20岁，是一个放紧暑假的大学生。是不是很羡慕我呢？的确，我们做大学生呢，平时翻学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而且学期在五月中已经完结了。勤力一点的话呢，已经出去稳真银，因为起码到九月才可以需要再翻学。我不是懒的，不过见了几份工都没有消息。算了，我自己又不是大使，唯有看定一点再算。就在我睡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听到阿爸叫我。 仔啊，仔。我整咗份三文治摆台面啊，嗱你一阵瞓醒自己攞嚟食啦吓。 嗯，知啦。 咁我出去啦。 我阿爸系个教琴师傅，教琴唔系教人弹琴嗰种，而系帮人调音嗰种。日日就玩住一袋工具，四围去四围走。唉，有时见到佢都咪话唔辛苦。系、哎、阿爸，你做咩事又趌下趌下？你又坐骨神经痛啊？ 是啊，唉，老毛病，冇办法啦。 有办法噶，不过你自己唔试咋嘛。姑姐成日都话介绍个物理治疗师傅俾你噶啦，你又死都唔去。 唔去，唉，又嘥钱又嘥时间，痛几就冇事啦。 唉，得唔得噶？喂，咪啦，见你个人咁辛苦，不如今日休息一日啦。 嘿，你咁讲，你系老板啊？啊，话休息就休息，个安排边个做啊？ 咪搵人顶你咯。 唉，我头先问咗啦，个个都出晒去啦。唉，唔讲咁多，我行啦。 唉，喂，等阵啊。不如我车你啦，费事你阵间搭巴士咁辛苦，阵间上车落车扑亲咪仲衰。 吓、啊，坐你嘅部电单车，我有啲惊、啊。 嘿，惊乜啫？我揸到安全噶。嗱，总之咧，你揽实我就得噶啦。 唉，咁。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揸电单车的。好天晒落雨淋又危险。 哎呀，行啦，唔好疑疑吟吟啦。不是一阵阵又话迟到的啦你。 哦，哎，是但啦，行啦。 行啦。 仲企响度上楼梯啦。房楼冇 lift 的。喂，呆咗喺度做咩啊？ 啊， 喂， 哦， 做咩啊？你个样咁迷茫嘅、 啊，老豆啊， 嗯， 我以前好似嚟过呢度啊。 哎呀，傻仔啊，你先得20岁，呢啲旧区你边有嚟过啊？唔好话咩啊，净系啲咁旧嘅唐楼啊，而家都好少见啦、啊。咦，喺呢度啦。门钟都冇嘅，敲门先。喂， 嚟紧揾边位啊？ 诶、哎，我系嚟教琴噶，唔该开开门、 啊。好，等。 早晨。 早，你 哦，早晨啊，我系佢个仔嚟噶，咁我老豆对脚咧今日唔系好舒服，哦、我车佢嚟噶，打搅晒，唔好意思啊。 哦，冇问题，啊，请入嚟啊。 哦， 佢终于。都翻咗嚟 啦。系咧， 系 太太，你自己一个人住啊？ 系啊，我自己一个人住嘅。 咦，咁、那个钢琴 平时系边个弹噶？ 冇人弹噶。 吓？咁做咩仲要教啊？卖咗佢仲好啦，又唔使阻订。 个故事太长啦，总之你只要帮我教好佢就得噶啦。 哦，咁奇怪都有嘅。 中唔中意啊？ 中意啊，好舒服啊，好好听啊！ 你知唔知咧？ 你唔讲我点知咧？ 我想讲，只有喺你身边，我先至可以弹啲咁舒服嘅音乐。 又会嘅？ 梗系会啦，音乐系一种艺术嚟噶，而艺术系要有适当嘅心情先至可以培养出嚟嘅。 嗯，咁我咪好重要啦？ 唔系好重要。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 咁你咪唔可以冇咗我咯？ 系噶，你系我生命入面第二位重要嘅。 啊，咁边个系第一位啊？ 第一位咪就系呢个钢琴咯。 嗯， 系我细个嘅时候，爸爸买俾我噶。嗰阵时我仲记得佢赚钱唔多，不过佢知道我中意弹琴，所以死悭死抵都要买个钢琴俾我。所以这个琴无论第时发生什么事都好，我一定不会买的。 不好意思。 是什么事啊太太？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哦，可以啊，你说什么事啊？ 我想拿些东西，不过不够力搬开个柜，你可不可以帮我搬一下？ 没问题。那柜在哪里？ 你跟我来啊。 哦， 嗱嗱，这里麻烦你啊，你帮我移一移，移开这个衣柜啊。 哦，你等等先啊。 哎呀，重啊，你小心。嗱，入面咧有个胶袋嘅，你帮我攞出嚟啊。 哦，好啊。哇，哇， 碰晒神，系唔该你。 佢接过咗个胶袋，面上面嘅表情好似好激动咁，然后佢手震震咁样将佢打开，拎咗一本相簿出嚟，犹豫咗一阵。然后就揭开了它。 好了，没打开了。 太太啊，这相簿你放到这么入，平时就拿不到咯。 我就是不想再见到他们，实在有太多不开心的回忆，但是我又不舍得扔，就叫上次的装修师傅和我放入衣柜后面。 哦，原来是这样。 我给你看看。 他揭开了其中一页，然后将相簿递给我。我拎过嚟睇咗一睇，呢个男仔 系我以前嘅男朋友，我哋曾经一齐住喺呢间屋度。 佢 同你有一咪好似咧，系嘛？ 冇错啊！当我第一眼见到相入面嘅人嘅时候，我都吓咗一跳啊！相入边嗰个男仔，除咗发型同埋衣服之外，连我自己都以为觉得系我啊！啊，系咧，佢而家喺边一度啊？ 走咗廿年啦，佢好中意揸电单车，每日都揸住佢去翻工。可惜有一次不幸遇上车祸，救唔翻。佢死咗，就等于我都死埋。呢廿年，我几乎完全冇开心过，除咗、 除咗乜嘢啊？ 除咗每次谂起佢临终嘅时候讲嘅嗰句说话。 佢讲咗啲乜嘢？ 同我话俾我女朋友听，总有一日，我一定会翻嚟见佢啊！一定会啊！叫佢等我。 今日佢果然遵守佢嘅诺言，佢翻咗嚟啦。 情痴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天意爱弄人，谁人可退避？ 时光几次错流，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面对去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像努力求降你啊，你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来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流离。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努力求禁你啊，无奈这风雨难逃避。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是甜是苦，爱情似梦迷离。 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係呀，但頭先呢真係唔好意思呀，因为呢其实我哋嗰啲 effect 呢、有少少嗰啲音量我好可能就 知道打成 一嗰一下係呀、所以呢就啱啱都完成咗嘅就係我哋呢个片段人间。要多谢嘅就係 Michael 帮我哋写嘅呢个剧本呀、 精彩精彩。 冇错，好啦，都预告一下咯，就喺、是、下个礼拜开始嘅话呢，我哋基本上呢喺风骚发布人里面呢会有好多好多新嘅环节。 新嘅节目啊，好期待呀。 係呀，你更加期待啦，因为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就阿杨洋其实本身读嘅是一些心理学。 是啦。是啦。是心理学的。接下来有一个环节是专门讲心理学的。 你的成绩好不好的？ 好心理啦。 好心理。好心理啦。 我你的成绩好不好？ 你 OK 的。 那段时候 OK 的，但是就都一段时间都没有接触心理学啦。所以就我都要到时候我们有请一位专家来。 没错，朱博士。 朱博士啊。没错啊。朱博士犀利啊，他本身教育心理学家。 是。 他会跟我们分享他的专业知识。杨洋你 就。做佢小助手， 冇错啦。 我亦都另外一个任务就系要吸下佢啲取经啊。 嗱，咁其实点解我哋会安排一个咁样嘅环节咧？系因为我哋会觉得嘅就系话，就算你个人系点样，即系你做紧系乜嘢嘅行业都好嘅话，总会有一啲嘅心情上面嘅高低，可能会有啲情绪。有时候可能嘅就系嘅自己都未必知道究竟发生紧乜嘢事嘅。而且我哋会觉得嘅就系心理学呢一方面嘅话，系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到， 冇错。 同埋越知多啲嘅话，你了解自己多啲咧，我觉得咧系会容易开心啲嘅， 同埋容易 即系你解释。到嘅就，我點解我會咁樣咧？ 讀通自己， 明白自己多啲，同埋明白人哋多啲。同埋咧，心理學入邊咧有好多好有趣嘅現象，你係估唔到嘅。咁所以大家咁，跟住留意我哋到時嘅點啊？ 呢個心理學嘅環節啦，但係個名字我哋唔出得街住噶嘛，到時叫咩名咧？但我想講，其實新嘅環節都唔係即係嚟緊啦。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咗啲新嘅環節啦，好似聽日又有我最中意嘅 AI baby 咧， 係啦，冇錯，要上堂啦。我啱啱又收到啲新課程啦， 係啊，咁所以就聽日我哋會有 AI baby 班啦，亦都希望就係透過唔同嘅環節嘅話，會令到大家會更加關心究竟而家發生緊啲咩事， 長知識同埋 係啦。嗱，咁心理學嘅話就可以多啲去了解自己啦，而 AI baby 班嘅話又可以了解呢個就係信息萬變，有關於嘅就即係 AI， 其實你每日你都會睇到有好多有關於呢一方面嘅新聞嘅， 係啊，日日都 AI 啊， 知多啲嘅話 我嗰日用我媽咪部手提電話啦，我發覺佢 search AI 啊，我心谂佢应该系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佢都系都系一知半解，好啦，上网啦，资料 AI 系咩咧 ？AI 系咩 咧？ 咁就好啦 ，Apple ice cream 系啦。而家嚟紧嘅话有啲乜嘢，其实大家咧都会想知道嘅，又或者 系 想喺我哋咧 讲俾我哋听 都可以话俾我哋听，我哋会尽量咧就系揾一啲相关嘅一啲专家，又或者呢一方面嘅朋友嘅话咧，等我哋更加丰富个节目里面嘅内容系啦。咁除咗大家都会中意嘅一啲环节之外嘅话咧，我哋都可以生一啲新嘅嘢，等大家都同我哋一齐进步，好嘛？ 同埋咧，学古文嘅环节又有啲新嘢嘅。 咦，系喎， 学古文都要讲下， 你讲唔得噶？你爆嘅嘢， 冇所谓嘅。 咁你讲啦， 可以 噶。你嚟啦， 小羊羊而家好巴闭啊， 唔 好 咁讲啦。 佢中意说三道四啊嘛。 真系揭人哋， 揭你嘅疮疤，你小心啲啊，唔好俾我知道你秘密，马老师。 咁大家就留意住我哋嘅风骚爆人啦，好唔好？我听日同样都会有小羊羊喺度嘅，咁亦都希望嘅就系即系所有嘅嘢嘅话咧都顺顺利利。 冇错。 好，咁啊，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 拜拜。 系啊，希望大家都即仍然同样时间嘅话咧，就会听住我哋嘅听日嘅风骚快活人啦吓。 好快啊，呢个礼拜过得 真系我都觉得系。 好啦，风骚时间特别快过。 一阵间我哋会将个时间会交俾嘅就我哋 Main Hong Kong Lake Jigong， 提一提大家啊，而家天气非常之热啦，所以记住要保重自己嘅身体啊。前天望到攞西温度摄氏31度，出嚟就63%，听日再见，拜拜。 这张风尘，若放手，相追不回。你时时临别在爱爱，或有未来。当我想起在那天谁含笑望过来，就找到勇气，活得过冷战，尽快修补起来。就算誓约早已蒙尘，仍能叫唤散失灵魂。谁曾行太远，回头寻回初心，线索是你共我沿途够脚印。仍然算一起的我们，谈情却好比积习惯，连回句 love you 都迟缓，从前那全情投入只得一半，合住在蜗居却就觉孤单，一人再没同伴，用我的一半换住你的一半，为何没有满，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审判再委身相伴，亦怕给子女活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小情人明明仍笑着，为何重提初心，语气像80岁无能力气氛，遗忘了初心的我们，何时已修改恋爱观，明明说终生不厌弃，但后来吻也觉得满，不怕末日后躲不开，最后心在这种不满，会与我父母多不美满，信仰冷却不管，从前虔诚经已减半。